带嚟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星期二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稍后达8级，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到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最后为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早晨，早上6:07的时间，今天已经是2021年的12月6号，今天早上的感觉又好像清凉了一点，现在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的，现在有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就是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早晨各位听众，今天早上有白元浩在陪着你们一起在星期一的早上起身迎接，就是今个星期期嘅各种人生上面嘅挑战，不过眨下眼都已经12月6号啦。仲有真系啊，计埋今个星期啦，三个星期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又系人生嘉年华，一连串嘅假期啊，准备放啦。首先会有圣诞节嘅，唔知道你准备咗圣诞礼物未咧？如果未嘅，唔紧要，可能你谂住预备嗰份圣诞礼物，仲有时间准备嘅。但如果你谂住嗰啲系要用人手去到慢慢磨啊，慢慢写啊，慢慢砌啊，喂，咁就差唔多噶咯，即揽衫嘅话，而家都讲得切，咁所以咧，有阵时啲嘢未雨绸缪，礼物都系一样，快手啲啦。 晨光每日一格。 一谂到圣诞节咧就快到，个人啊梗系啊飘飘然，快快乐啦。人生的而且确未必只是计较啊，你的生命到底有几长，反而有时会想下，诶，在我们的生命入面到底快乐的时光又有几多呢？ 快乐咧系一种好深刻嘅东西嚟噶，佢就好似喺我哋嘅人生入边不断慢慢去铸造住我哋一种快乐嘅情绪。而真正嘅快乐，其实你发觉原来唔系嚟自一啲财富，亦都唔系单纯嚟自一啲嘅荣誉，而系嚟自做咗一啲值得做嘅事情。快乐嘅真谛亦都好似咧，就系要养好我哋嘅一个习惯咁样。呢个习惯就好似我哋嗰个储蓄嘅习惯。如果我哋好放纵自己嘅不良透支，透支我哋嘅生命嘅话，唔去好好地保养我哋自己嘅生命同埋身体，其实咧好快脆就会去病，病咧即系等于我哋唔快乐。所以我哋亦都要有勤奋嘅心态，勤奋亦都系令到我哋健康同快乐嘅灵丹妙药嚟嘅。如果你懂得去到做运动嘅话，运动就是一种健康的投资，加加埋埋你就发觉自己又勤奋又快乐，又多运动即是代表又健康了。你的生命入面、想自己有些什么的元素在入面呢？我就希望是健康、精神快乐，跟家人一起哇，日日都是望住太阳升起那么 happy，夜晚望住个月光嘅时候，远远地又觉得佢好可爱啊！食咗佢嗰种嘅快乐心态，所以希望啊，12月6日大家都系过住一个快乐嘅日子，唔好净系谂 Blue Monday 啦，要谂 Happy Monday。 今天应该很快乐。望见欢呼的他很快乐，为我设宴庆共举杯祝，就像我应该要自豪，难得今次得到一个奖，换到成就吗？讲一辈子理想，还是找不到方向？几多刻苦的锻炼，为了告诉世界我可以，但见前途朦胧，疑虑太多，风中继续转。若所有秒是我的眼镜，被跌满一地，得到这绝不罕有的冠冕，还未可以叫做得志。高呼我的名，叫我有快感。我的名字令我有身份，迷失当中送我离群，离开想吻多啲人。高呼我的名，叫我铭记于心，做到轰轰烈烈，然后转身。我要大地亦震撼，平生自信全刻在我掌印。为了告诉世界我可以，但愿前途朦胧，疑虑太多，风中继续转。若所有秒是我的眼镜，未跌满一地，得到这绝不罕有的冠冕，还未可以叫做得志。高呼我的名，叫我有快感。高呼我的名字令我有身份，迷失当中送我离群，离开想吻多逼近。高呼我的名，叫我铭记于心，做到轰轰烈烈，然后转身。我要大地亦震撼，平生自信全刻在我掌印。碎片为了我铺路，得到这值得拥有的讽刺，迎尽所有却极讨厌。高呼 我的名叫我有决心，高呼我的名字令我会牺牲，迷失当中对抗命运，认输也别要下沉，始终有种回报让我看得真，而我的肯定让存在有根，对我愿望负责任，认清路向就一定发生。 这个时间用一首歌曲希望好好地鼓励大家，今天应该很快乐。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54%。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早上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踏入12月，天气明显就清凉了不少了，若果着唔够衫，随时真系会冷病噶。不过除咗着多啲衫有保暖作用之外，其实亦都可以透过从进食进补，改善血液循环，同埋暖住个身，解决手脚冰冷嘅问题。有注册营养师就推介咗八种暖身嘅食物，可以由内到外帮助身体保暖御寒啊。第一种就系肉桂啦。肉桂粉当中的肉桂醛可以帮助身体产热，提高体温。想食用肉桂，可以加落去咖啡、朱古力等等的热饮一起食用。第二就是生姜。在中医的角度，生姜可以改善虚寒带来的不适。第三就是很多人都喜欢的辣椒。辣椒含有一种叫做辣椒素的成分，是辣味的来源。而辣度越高，就越能够令到身体发热，甚至令人开始流汗。食墨西哥的青椒亦都可以的。第四就是蒜头了。蒜头除了有杀菌的功能，还有促进血液循环和令体温升高的作用。将大蒜压碎之后，等15分钟再进食，营养价值还会更加高。第五类就是原味坚果，因为坚果入面的油脂和适量的维他命 B 集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是下午茶和小食的好选择。第六就是姜黄了。姜黄有加速新陈代谢的效用，能够令到身体快速燃烧更多热量。姜黄亦都含有大量铁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第七就是胡椒了。胡椒除了具有防腐和抑菌的效用，还可以驱寒的。对于受凉所致的感冒引起的辐射也都有帮助的。姜黄加上胡椒，暖身效果还会更加好添。而最后一样就是韭菜了。韭菜除了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调整肠道之外，也都可以帮助身体暖起来。可以拿来炒餸或者是包水饺，都是不错的选择来的。天气今个礼拜就凉了不少了。除了着多件衫添衣保暖之外，大家在烹调的时候不妨可以加入头先讲的食物。当然朝朝早听神我们晨光第一线，相信你一定可以由内暖到外的。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 折腰穿墙，一面游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习惯同人讲一声早晨呢个习惯咧，哎呀，我哋晨光每一个主持咧，真系好啊，都有、啊。又是时候同你讲翻声早晨啦吓，提提你出面1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56%嘅一个早上。朝头早咧，如果想有一啲开心啊嘅事情嘅话咧，咁啊头先除咗同你讲过咧，12月啊好快脆啦，仲有3个星期，加埋今日星期3个星期咧，就已经会去到呢一个嘅圣诞节啦。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咧就喺圣诞节嘅时候开开心心。啊，除咗咧系圣诞节嗰几日啦，大家可以去有好多唔同嘅庆祝活动之外啦，咁啊其实而家咧都陆陆续续嘅感受得到圣诞嘅气氛啦。可能你喺商场，甚至乎屋企都已经咧就系布置咗圣诞节嘅感觉咯，咁啊倍添一种咧就系快乐嘅情绪喺度。咁啊除咗系屋企同埋 office 之外啦，商场啦，仲有咧就系香港好多唔同嘅海滨长廊都有圣诞节嘅灯饰睇。尖东睇灯饰可以话是80-90年代一家人圣诞节必做的家庭活动的。我自己小的时间就梗是有做啦。发展局和海滨事务委员会在港岛以及新界6个海滨长廊亮灯，打造新的圣诞夜景。同时在湾仔举行了维港圣诞村嘉年华，并且就会捐出部分的游戏代币、野餐体验门协门票，以及咧就系部分嘅免费工作坊体验，透过咧就社福机构派俾咧就基层家庭或者就弱势社群，等佢哋可以咧就一齐感受一下普天同庆嘅圣诞节。其实佢哋之前几日嘅时候咧，都已经喺湾仔渡轮码头啊，咁啊有一个叫做海滨休憩站啦。海滨休闲站啊，举行咗圣诞嘅亮灯仪式噶啦，咁啊有6个唔同嘅主题，圣诞海滨长廊同一时间亦都正式亮灯。包括啲乜嘢咧？就系炮台山、东岸公园主题区。啊，湾仔方面咧有海滨休闲站啦，而同一时间都系湾仔嘅水上运动及康乐主题区。啊，金钟天马海滨长廊、 西环、飞路炸湾、海滨长廊，以及咧就荃湾嘅海滨长廊。好啦，你谂下香港嘅地理环境，诶、哎，原来咧全部都系咧围绕住啊，前后左右包抄晒啊，喺维港嗰度打造咗一个五光十色嘅圣诞夜景。今年以一个圣诞。一个维港为主题噶，结合咗六个唔同嘅海滨长廊，由炮台山出发去到坚尼地城展开维港嘅圣诞会，同时更加咧就喺荃湾打造一个咧就卡通嘅海滨添。六个嘅圣诞海滨长廊啊，如果你话一个礼拜去一个咧，咁啊圣诞节你都未去晒，所以可能一个星期要去两个，你先去得晒啊吓。六个嘅海滨长廊亦都各具特色嘅，咁啊当中湾仔嘅海滨休闲站以三十几棵嘅大小唔同嘅圣诞树打造咗咧就系海滨嘅圣诞森林，炮台山咧就以螺旋形变色圣诞树呼应场内嘅一啲字雕嘅装置，就系写住 Victoria Harbour 维多利亚港。艺术装置采用了就超过四万几个回收胶樽盖去到组成的，感觉都相当之不错，更加贯彻就环保理念。湾仔一个水上运动及康乐主题区，亦都就展出了本地的插画师和他们携手合作，充满了童真的卡通圣诞树和一系列的场景的布置。荃湾的海滨长廊就和本地的插画师人物创作多个立体圣诞打卡装置，包括圣诞树、圣诞车、氹氹转、菊花园等等。海滨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就说到，看灯饰一直都是香港的圣诞文化，相信丰富的海滨圣诞装饰必定会为今年的圣诞节就加添很多不同的热点。剛才說過都有很多就跟香港社企社會創投基金，由本月17號至明年的1月2日在場內舉行期間限定的一些叫做維港聖誕村莊嘉年華，裡面有很多就是市集的攤位、玩具、嘉賓、服飾、寵物用品至到餐飲都有的，詳情大家就上網去到望一望，就可以找到更加多不同的資料的，可以準備定你的相機周圍去打卡，周围去影相啦。 当这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深爱观景器，长游挥霍以光影根基，然而你开始抱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太少，身价有多少，谁是你曾最合拍的都需报销，如你梦你没有想宠我到老，钟爱傻瓜机那房孤美，原是你会窥探的隐秘，和其飞轮那色差的美，谁嫌弃惊喜与那份细腻，心慌中满分挑剔中如你梦你没有想宠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相遇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都一想就飞一般觉到，不够长数请你别控诉，如摄影只广告，一盆 咗6:29啦吓，咁啊好快脆咧，听听6:30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继续咧就系晨光第一线时段入边同你继续倾下偈。朝早啊有白元禄陪住你哋，我哋转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每朝6:00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全部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其中6名确诊者是一艘货船的船员，这艘货船至今有7人确诊。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由于船员没有登岸，传播风险低。另外，政府再收紧发现新冠变异病毒 Omicron 个案地区的登机和检疫要求。由今个月8日凌晨起，指明智利、库克群岛、卢森堡和罗马尼亚为 A 组指明地区，收紧相关抵港人士的登机和检疫要求。大埔富亨村附近昨晚发现大批白鸽尸体，怀疑有人残酷对待动物。警方接获住户报案之后，在富亨村亨耀楼附近共发现18具白鸽尸体，怀疑曾经被人不恰当对待。那批鸽尸由相关的机构的人员捡走，案件列作残酷对待动物案处理，暂时没有人被捕。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有民众示威抗议防疫限制措施，演变成暴力事件。示威者向警员投掷石块和烟花，警员发射水炮和催泪气体驱散。几千名示威者由市中心游行到欧盟机构所在的区域，过程大致和平。其后部分戴黑色头套叫自由口号的人向警员掟石，警员采取行动驱散。比利时当局早前规定，进入餐厅和酒吧等场地要出示接种疫苗证明，日前再推出新措施遏止新冠疫情扩散，包括强制大部分小学生戴口罩以及延长学校假期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星期二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互助社成立的第一日，众人各司其职。胡适就第一个光顾互助社经营的早点摊，还提醒同学要为早点摊打广告。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至下午1:00。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十 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1989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制作音乐舞台剧《风雨摇滚》。 哈、啊，怎么这么时唱歌，在啦啦啦啦直播？难道是你是我听错望错？怎么竟继续做错？ 《风雨摇滚》当年于演艺学院演出四场。由黄海芹、杜德伟主演。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35，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早17度，唔知道崔杰同 Kitty 寻日夜晚瞓得好唔好咧？早晨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呢、這个天啊，一定瞓得好啦，惊你唔知醒啫。 梗系瞓得好啦，啊，星期一都要准备翻工，今朝早都早咗几个字嚟迎接你嘅电话噶，对你几好。 哇，好喎、啊，做咩你咁早醒啊？真系迎接我电话，你嗰、那个你而家个位都真系风凉水冷、 啊。系啊，其实都好舒服，好想喺个被窦嗰度。不过我都挛咗一阵，比起之前咧，因为之前。屋企嗰个位咧就冇咁风凉水冷嘅，真系。咁、啊、所以咧起身都容易啲嘅。而家咧真系好似陷入咗一个被窝里面咁样咧，系需要大啲嘅决心同埋力度先系起到身。 哦，咁都好啊，即系证明其实瞓觉嘅质量好咗咯。我自己 我不嬲对自己都冇担心。 咁啊系，你都系 瞓得着。 数五声你就可以即刻。瞓着噶啦，深度睡眠可以。 真系、哦，我真系唔知点解，又咁又未至于渴睡嘅，但系只要我有时间，即系我知道时间许可可以瞓咧，我真系十分钟啊，十五分钟咁样咧，都可以瞓一轮嘅，即系好快入睡咯，可以。 佢、都系一种福气嚟噶，呢、這个肯定系。 系啊，呢、這个直头系技能啦，我称之为，即系如果你写啲履历咧，会写埋落去。 喂，你可以参搵嗰啲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你睇下。最快瞓得着系边个？如果你够条件，你随时可以有个奖吓、啊， 有冇奖金？ 上新闻我唔知道、啊，但系起码见报啊！呢个制同埋见报，国际新闻嚟噶呢个。 喂，今日咧，我想讲下寻日就礼拜日啦嘛，咁、啊、我出去食饭啦，咁我都见到一个几夸张嘅景况嘅，就系、是、我发现香港人咧都真系好中意食嗰啲任食打边炉啊。 系啊， 咁话说寻日咧，我就上完堂，咁啊嗰个时间都系4:00嘅，系听清楚系4:00啊吓。咁但系因为寻日我早餐咧，我就好早起食嘅，即系可能10食之后都冇食过晏啦。 嗯、 所以4:00咧又用完脑啦，咁啊开始觉得有啲肚饿啦，就喺度忽发奇想，喂，不如去食呢一个打边炉啦咁样。咁我隔篱嗰个仲话4:00啫、哦，有冇得食噶？跟住我就话啦，识食梗系呢个时间食啦，平时6:00你见已经排晒长龙啦嘛。咁、 啊、 所以我就话4:00应该系好稳阵。 唔系落场嘅咩？4:00？ 系啦。佢就話會唔會落場㗎？我話而家唔興㗎啦，打邊爐呢啲佢都係斬好曬啲料攞出嚟俾你啫嘛，唔使落場嘅應該咁樣。咁好啦，就上咗去就近嘅一間啦，三個字嘅、牛字頭嘅。 關鍵依家要落場㗎喎，唔係咩？ 佢唔使落場啊！你知嗰度 lift 門一打開咧，我哋呆咗，佢全個成個 lift 口咧都係人， 哇！ 成個 lift 口都嗰陣時係4:28，我仲記得我望入個電話，4:28，咁然之後望到咧嗰個景況係咧 門口就凍住個牌，話五點半入座，即其實咧佢四點幾係未有得食嘅，啲人咧係等緊五點半第一輪，佢話五點半嘅入座嘅人咧已經滿座啦，咁門口點解有咁多人咧？左邊嗰啲人咧就係、是、排緊五點半 book 咗位冇嚟嘅，即係嗰啲候補位咧。但系嗰度起码目测有三四十人喺度等紧啦，系啊，系即系本身即系佢哋冇 book 到，或者佢哋系等紧一啲 waiting list。 三四十人咪嗰度随时都即系十台噶咯、哦。 系啊，咁然后另外一边咧又有另外一条队咧，就系、是、排七点半嘅。 哇，七点半 啫，你排七点半， 攞咗丑就行个圈先啦，唔好排啦。 哇，真係好誇張啊！我發現咁最後我梗係唔會排啦，係咪先？即係你五點半嗰條隊係排咗，都未必有得食嘅喎。因為佢話佢已經敷咗啦嘛，嗰度係排一啲候補位啫嘛。咁如果你冇候補嘅，咁可能你真係又要等到七點半嘅喎。 哇！ 真係好誇張啊！ 好誇張啊！嗰度做咩嗰度有 USB 插電啊？嗰度啲人企喺度等咁得閒嘅？ 佢側邊有啲位可以坐喺度嘅，我見有啲就企喺度等，有啲 friend 就坐咗喺側邊嗰啲 sofa 咁樣咯。 嚇、啊！哇，真係好辛苦、啊、如果咁樣為咗食一餐打邊爐，不如我如果我見到咁，我都會走啊！我寧願咧真係好想打，一係揾第二間，一係直頭買料翻屋企自己打。 係啊，我好不過可能佢哋想任食嗰個快感啦，加上天氣凍咧，跟住又可能禮拜日咁樣就想打個邊爐，即係早啲打個邊爐啦。但係我都係第一次見識，原來四點幾係已經好多人等緊打邊爐噶啦。我諗我呢排起碼有五六十人。 仲要咧，天氣一凍咧，佢哋又聞住打邊爐嗰啲味。走唔到，走唔到， 系啊， 输咗俾心魔啊！佢哋， 所以咧，而家出去食嘢咧，所有嘢都系要 book 定先好啲，如果唔系，真系有排等。 系啊，同做人一样咧，要有 planning 咯。如果唔系，你都系空凳一张。 系啊，所以而家我哋倾到都差唔多，我要 plan 定嗰条翻工嘅路线翻嚟。 系啊，睇下啲睇下个 map 啊，听下晨光交通天文台，避下啲塞车位啊。 我会噶啦，我会噶啦。 好啦，转头见，拜拜。 再见，拜拜。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晨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今日咧喺我哋嘅晨光百科入边，揭咧啊，会见到一种生物，呢种生物叫做原始生物，动物都有好多界别啦，但系原始生物点样先至能够称之为原始生物呢？咁你又知唔知呢？好啦，原来都有啲界定嘅，佢唔会似得好似。我哋現有好多嘅動物一樣，例如係龐大嘅，係有智慧嘅，或者有啲動物係有好強勁嘅柔韌度嘅。其實動物王國呢個動物可以分為兩大類，脊椎動物同埋無脊椎動物。無脊椎動物咧係地球上最古老、最簡單、最令人驚訝嘅動物界別之一。动物大概在 5.8 亿年之前就出现在这个地球上面，而人类已知的150多万种的动物里面，无脊椎动物其实就130几万，所以占的幅度是非常之多。好了，第一种的动物我们可以称之为我们认识的是什么呢？珊瑚。哇，珊瑚的海边不动的，珊瑚看上来好像是植物一样，动都不动，身体就好似石头一样咁硬，颜色咧就鲜艳美丽。当然，如果你话喂白化，后期嘅啫，人哋本身系有颜色嘅。但系原来佢真系动物嚟噶，佢将柔软嘅部分收埋喺入面，收埋喺内里，骨骼咧就会露喺外面，咁样咧就可以好好地保护自己啦。珊瑚系一种群居嘅动物。佢哋会紧紧咧贴埋一齐，形成巨大嘅珊瑚礁，咁样咧就唔容易被攻击啦。好啦，仲有好多海入边非常之奇怪嘅动物，例如呢一种啊，佢哋叫做海葵。海葵点样捕猎嘅呢？ 海葵的触手长满了倒刺，能够刺穿猎物的身体。当猎物靠近的时间，它就会突然之间用触手包住这一只猎物。同时啊，这一个手嗰啲手啊，手上面啊有成千上万的刺，就会分泌出毒液，咁样就能够令到猎物尽快将佢哋杀死。好啦，水母。水母都是动物啦，嗱呢个好明显啦，同珊瑚嗰啲你听完都会搞错啊咁样。好啦，水母真系动物啦。水母咧点解有咁多只手嘅咧？其实就系咧为咗捉住啲鱼仔啊。水母嗰啲捉啊手啊，就会咧就好似渔网一样缠住嗰啲猎物，佢每一只手入边咧充满咗毒液。所以我哋咧如果游水嘅时候咧见到呢啲水母啊，都要小心啲啊吓。好啦，喐都唔喐嘅动物仲有啲咩咧？呢样嘢街市成日见到，三、二、一，开股，好，嗰只扇贝啦，扇贝喐嘅咩？系啊，嗱，你有见到佢嘅蚌嗰度开啊合下，开啊合下，扇贝其实都唔系好喐嘅，但佢啊真系会喐噶，佢又好难照嗰啲小朋友啊，佢解决办法咧就系大量繁殖，哇，醒啊呢招，蚁多嬲死象，每一年啊，扇贝妈妈都会产下数十亿嘅卵，就好似咧就喷出巨大嘅水蒸气一样。咁庞大嘅队伍入面呢，蚁多嬲死象㗎嘛，梗有啲可以继续生存落去嘅。好啦，轮到呢就係、是、之前有个人造泳滩，呢、這、一个龙尾泳滩开嘅时候呢，都喂好多人執到海星喎、啊。点解海星行路嘅时候其实佢嘅屁股会向上㗎呢？係因为海星嘅嘴巴一直呢就喺个沙嗰度呢就食緊。食紧饭，而且咧海星仲有一啲奇怪嘅生活习惯嘅，系啲乜嘢咧？吓佢排泄嘅时候咧，就会喺个胃嗰度，从个嘴巴嗰度咧就吐出嚟，排泄完之后咧就再将个胃啊吞翻个肚入边，好似咧就系类似反刍啦。好啦，仲有啲奇怪嘅生物嘅、哦，海绵，即系我哋平时用嗰啲海绵一大嚿嗰啲咧，其实海绵本身都系生物嚟嘅，佢系为咗进食方便啊。海绵其实亦都系一种咧唔会喐嘅动物，佢连食饭嘅时候都唔例外噶。身上面有好多嘅窿，可以透过过滤海水入边嘅植物残渣同埋浮游生物为生噶。海绵好幸福噶，连手指都唔使喐，所以佢就可以享受到一餐又一餐嘅美食。Happy 唔 happy， 快唔快乐，又系自己定嘅。世界上面仲有好多咧，就系得意有趣嘅生物啊！我哋打开晨光百科嘅时候，有时间又再同你睇一睇、揭一揭、望一望、听一听。 千回陌路，重逢那一个拥抱，可有或无？浮华里欢笑苦恼，电光闪烁，芳草挂路，便停步，忘掉名节净土，被问中。乐与苦源自创造，繁星怎么要发光，直到天晓，真空幻化光线，随处闪耀，陪同在黑夜浪入秒，住气的微笑，留待灿烂。 在昨晚与他跳，愿为了一晚你了，用错 这首歌是来自柳应婷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听完神光百科之后，如果那些无脊椎动物群星闪耀时的时候又会是怎样呢？不知道哦。 IT 世界闪耀时又是怎样呢？不知道哦。知道不要紧，可以听的嘛，听一下 KOL 有些什么 IT 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职场 KOL 咁啊，讲下啲 IT 啊，咁啊电话侧边咧拨通咗就系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啊，陶。 喂，早晨小白。 系啊，有冇啲乜嘢好嘅科技咧，可以趁住今个星期一开始嘅时候咧，提一提我哋，等我哋咧，咦望一望，睇下会唔会好快脆轮到我哋有得用先？咁呢啲科技。 有啊，又系果系啊，果系就话而家 iPhone 同埋 Apple Watch 咧，想啊互相充电啊。 诶，互相充电啊！而家市面上我见到有啲嘅充电器咧。它就是一个左的，咁你可以插个电话，又可以摆埋只表落去，同一时间插嘅。不过我就觉得佢同一个即系嗰个左啊，同一时间插两只咧，其实你都谂到佢条水喉系咁大，佢就系俾到咁多电啦，咪变咗只表同只同个电话都系慢得差咯。即系除非你喺 office 成个上昼咁冇所谓啫。但如果不是你趕住插的時候，其實都是一條線直接插下去好像最快的。 是啊，咁所以啊，咁啊你啱啱都講過啦，出到出街的時候冇得用電，咁點算呢？咁啊，未來的方向就是話 iPhone 同埋 Apple Watch 可以相互充電啦。 嚇、啊，即係我電手錶冇電，我就電話可以過啲電俾佢，遙控過啲電俾佢哋，都要駁條線定係點樣啊？ 哦，咁啊，而家係 WiFi 啦，因為你兩個都突破 WiFi 嘛，咁所以咪你兩個貼杯，咁就可以充電啦。 哦，咦，咁都幾得意喎！背貼背嘅年代又翻嚟啦，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背貼背咧係咩？就係嗰啲手提電話啊，紅外線送相啊，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噶？係 喎，咁你都仲記得啊？ 係啊，嗰、那個紅外線送相真係得啖笑，佢真係唔喐得嘅喎，一喐呢個紅外線甩咗咧，你張相就 send 唔到嘅咯喎。 係冇錯，咁嗰個咧就唔係背貼背啦，係頭貼頭啦。 今次呢個咧就背對背啦。 嗯，冇錯。係啦， 喂，佢有冇話幾時開始正式入俾我哋試到呢啲新科技可以用啊？ 哦，咁當然呢個係又係講緊未來，但係。可唔可行真係見仁見智，你諗下其實用緊電話嘅電去插手錶嘅電，調返轉用手錶嘅電插電話嘅電，咁你其實我覺得好似意義不大呀、 啊。係啦，除非你話佢有個新嘅裝置，嗰個裝置淨係我嚟儲住得電嘅啫，即係淨係裝電呀。然後嗰個電池呢就可以WiFi 直接呢，譬如我行緊路，譬如我行山嘢咁樣，佢就一路我撳個掣，佢就可以即刻呢幫個電話同幫呢個手錶同一時間插電嘅話呢。咁我就覺得有用，我仲要唔使條線喎。咁我覺得有用啦。 嗱，咁呢個就唔係背貼背嘅方法啦，真係通過類似 WiFi 嘅技術嚟到充電。咁呢個我哋咧好耐之前都有講過下嘅喎。咁就希望啦，真係可以用得上啦呢個將來。 係啦，咁如果唔係嘅話，科技發明出嚟俾人進步噶嘛，係咪？如果唔係，下都退步，咁啊唔得啦。好，咁另外仲有冇啲其他嘢同我哋提一提咧？ 有喎、就係講緊呢個抖音啊，抖音咧依家咧推出嘅一啲短劇咧。就開始進行收費，睇下佢，我諗佢想試下水温，睇下，如果透過用抖音呢一度嚟到去播放一啲媒體，究竟係咪可行？ 哦，咁啊，即係如果用抖音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住，可能突然之間會有啲位咧，會問你收唔收費，咁你睇清楚先撳，唔好咩都撳同意，跟住就話人哋冇問過你啊嚇。咁但係我唔係好明白咩叫短劇咧，其實係咩嚟嘅咧？ 哦，就係、是、一啲可能舉個例子，卡通片啦，咁我見到好似海綿寶寶呢一啲，咁其實可能係講緊幾分鐘嘅片段，咁可能而家開始想收費，跟住就播俾嘅，咁因為當然都係版權嘅原因啦，咁所以就睇下透過呢個方法可唔可以播到一啲片，其實個感覺就有啲似一啲依家好大型嘅播放媒體咁樣。 嗯， 但呢一类譬如得几分钟嘅短劇咧，喺手提电话嗰个浏览数字其实多唔多人睇嘅咧？你知唔知？ 其实我觉得应该都多噶，因为一来短啦，咁所以变咗要睇嘅时候，可能行段路嘅时候睇咗咁样，其实我觉得系多人睇嘅。 咁啊系嘅，咁啊同埋啲细路仔有阵时佢真系多呢啲，譬如动画嘅时候，咁啊自己有个电话周围揿下揿下，咁啊几分钟嚟等车啊、小息啊，咁叫你睇长嘅，你又冇时间噶啦。睇短嘅咪呢啲位置可以着数咯， 因为我好似 YouTube 咁样，唔系话踩佢，咁只不过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如果你唔系 Premium 嘅用户，其实而家啲广告都真系几夸张。 系啊，佢最少咧都系要我等咩12秒呢啲咧，好鬼乞人憎，我真系觉得。 咁所以变咗可能通过呢一啲嘅方法去试下水温，究竟 A 我如果俾你播啲短剧，咁又可嗱咁依家冇讲广告啦，咁唔知将来，咁啊变咗可能咁等佢感受一下，播下呢啲片嘅时候，咁其实系咪都有个市场呢？如果有嘅话，其实佢都可能想搞大嚟做。 嗯，咁大家留意住啦吓。不过科技嘅嘢咧，我成日觉得用得太多咧，都惊即系啲心怯啊，怯咩呢？就系、是我成日觉得佢哋呢啲安全漏洞咧，都几麻烦啊！即系成日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好似咧成日用得太多，太过依赖手提电话。都好容易將自己嗰啲機密嘢泄露出去，其實呢個可能性而家叫做保安咁發達嘅年代，仲係咪我哋都要留意嘅咧？ 咁呢個當絕對係要啦，因為始終依家電話真係離唔開我哋日常生活啦，甚至可能已經成為一啲認證嘅工具啊。咁所以變咗，其實真係要小心。咁但係冇辦法，始終寫 program 嗰個人唔係你，而且你又唔熟悉呢方面嘅動時候咧，咁往往只能夠咧。依賴佢哋或者跟隨住佢哋嗰個方向嚟到去做，咁所以變咗好似啱啱聯發科提到咧，又有一啲安全嘅漏洞啦，就係話黑客咧可以通過一啲後門咧去接駁到你個收音嘅裝置嚟到去咧盜取你嘅聲音 嚇、啊，盜取我聲音啊！ 系啦，即系譬如 你话盗取郑子诚嘅声音就话有用啫，盗取我声音冇用噶。 盗取你嘅声音咪冇用，但系咧可能偷听紧你嘅对话。 哦， 你唔知道 系，即系我讲紧啲好重要嘅嘢嘅，例如我喺个电话入边讲紧我嘅密码俾我阿妈听嘅，咁佢又知噶咯。 系啦，又或者可能你同你老婆嘅对话，原来神不知鬼不觉已经盗取咗啦。 哦，咁佢哋盜取咗我哋呢啲對話，或者攞咗我哋嘅聲線，佢會有咩用呢？ 冇噶，咁譬如如果係一啲資訊性嘅有啲資訊性嘅用途，咁咪可以盜取到可能係一啲帳戶嘅資料啊等等啊，咁都唔一定噶。譬如可能攞咗你個user account， 咁然後跟住佢咪可以去試咯。 哦，咁都係啲作奸犯科嘢嚟嘅，咁呢個我哋要小心。咁人類係咪應該都要諗一諗，電話都唔好依賴咁多啦？有阵时不如直接见面啦，系咪约出嚟见面？咁我断估应该最安全啦啩？ 这个是最好。但系个问题就系讲紧唔系你响电话当中嘅通话，可能其实就系讲紧你面对面嘅对话，其实佢已经录低咗。 哎呀，咁啊真系麻烦。 咁所以变咗咧，就要小心呢一方面嘅信息啦。咁所以咧，都有讲到系一啲嘅 apps 咧，咁就建议你唔好去装嘅。咁所以咧。都系要留意翻，究竟系边一啲嘅晶片啦，同埋边一啲嘅 apps 啦，咁唯有就要真系有呢方面就要被动啦，因为始终当然啦，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你做嘅或者讲嘅时候，可能要小心啲啦，咁样可能就会好一啲啦。 嗯，咁或者即系听众都可以上网揾一下咧，就系到底有边一类型嘅 apps 咧，佢哋或者下载嘅时候啦，揾一个安全性高啲嘅。咁啊，穩陣啲啦。始終私隱啊，或者財物啊、財產啊，都係自己要好好地保護嘛。 係啦。 今日講住咁多先，我哋下次再講啦。唔該阿頭。 好，唔該。 拜拜。 好，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9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嚟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 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星期二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香港曾经被英国视为远东情报中心，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呢？ 1961年10月初，突然爆出华籍助理警司曾超科被港英当局以递界外国人出境条例扣留。 由于曾超科当时是警察学校的副校长，是本港最高级华人警官，又做过港督郭亮雄的贴身保镖，消息轰动全城，官方一直都没有交代原因，原来背后牵涉了一场谍报战。 触发点是在消息曝光前一星期，警方在罗湖发现一名右脚打石膏的男子神色可疑，搜出他身怀巨款，石膏更藏有底片，被政治部敲问后供出接头人是曾超科。 案件受到高度重视，英国国防部更加派员赴港，联同港英政府高官、警队特别部门等等调查。这个警队特别部门其实就是政治部，架构上隶属皇家香港警察，实际上由英国军情五处指挥，负责反间谍、收集情报等等的工作，直至到1995年才解散。 据报曾超科被扣留期间，处理的人员全部都是英国军情五处的英籍警官，华人警员不能够接近。有传媒形容曾超科曾被疲劳征讯，亦都无法同家人见面。 58日之后，即是同年的11月30号，港英政府公布了一份间谍名单，指曾超科和另外四个人涉及间谍活动，经罗湖被递界出境前往大陆，而案件从未经过公开审讯。 有报道指英国军情五处当时正进行国际反间谍行动，港英政府指曾超科潜伏警队，将香港和英国三军的秘密情报透过澳门的指挥人交到中国政府手上。 曾超科在内地定居之后，担任广州暨南大学外文系系主任、全国政协以及全国人大代表。2002年两会期间，他曾经向传媒表示，我仍然是香港人，未平反我怎可以回香港。他在2014年12月病逝，享年91岁。 声音演绎黄天怡、诗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博爱医院及天水围医院老人科顾问医生欧阳东伟医生。 很多人以为虚弱，即我哋平时日常生活都讲呢个词，但其实喺老人专科里面咧，呢个系一个好科学化词，即系话我哋系有一啲客观嘅标准去衡量虚弱嘅程度。其实香港疫苗科学委员会咧都有讲嘅，虚弱嘅时候冇话系唔打得嘅，只系话要审慎。点解要审慎呢？就系、是、当副作用出现嘅时候，我哋要及早知道，同埋咧适当咁样去舒缓嗰个副作用。因为虚弱嘅病人咧，佢本身咧对抗副作用的能力可能没有后生强壮的病人。我举个例子，譬如他发烧或者周身骨痛，我们可能没事的，即是都是两三日之后没事了。但一个虚弱的病人未必是这样的。那我们就要及早知道帮他怎样可以防止他一路这样差下去。所以只是我们的衡量点呢，只是说我们要审慎，不表示是绝对不打得的。当然我们都要平衡家属或者病人自己的意愿。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清健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七个单元故事。最新单元《还未穿上的芭蕾舞鞋》将由 Misha 叶巧琳饰演助理管工学徒钱西华。 想知道计划点样改变佢嘅性格，最终投身建造业实现梦想，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天怡、子豪、阿涉嘅三五成群揭开展翅新一页。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七点十分的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有一些射击练习通告，跟听众一起望一望先。今天由上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个都是今天由上八点至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今日朝头早交通组阿 Toby 喺度，早晨 Toby。 系啊，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今日朝头早嘅交通希望都系一切正常啦。 系啊，好啊，先讲交通啦。咁今日咧都暂时系正常嘅。咁有个封路嘅位置啦，喺土瓜湾嘅木厂街介乎码头涌道同埋潭公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啦，因为水管急收系需要封闭啊。重复多次啦，就系木厂街介乎码头涌道同埋潭公道之间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隧道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过了香港单车馆，龙尾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就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那段就车多，新清水湾道落返平石近住顺利村那段都是挤塞，车龙就去到腾龙台对出。今天交通就是这样， 咦，都挺好，即是没什么风没什么浪，这样大家只要安全车速就路路畅通了。 星期一就好开始啦，咁希望大家翻工翻学都开心啲啊。咁不过咧，小白今日讲样嘢啦，就系咩咧？嗱，即系而家冬秋冬咁样啦，呢个时候呢个时节咧，最好做咩咧？即系都唔系话最好嘅， 打边炉 系啦，打边炉啦。不过咁讲，呢个应该系户外活动嚟嘅，就系咧睇红叶啊。 哦，系， 系啊，最近咧好多人都去睇啦，开始啊。咁虽然未到最红嘅，咁但系咧就点解会讲呢个睇红叶咧？就因为喺交通上咧都有啲嘅配合啊，就系为咗咧应付呢个大堂嗰度咧有个红叶季节咧，咁港铁今年都继续会有嗰啲接驳巴士啦。十一月之前咧就系有一条 K66S 咧就系来往朗屏站至到大堂山道嘅。咁但系咧呢一条路线咧就净系星期日先服务咁啊，同埋咧净系得一班车嘅啫，来回咁样。咁去到今个月啦，十二月开始咧就会去到2022年，即系下年嘅1月16日期间，每个礼拜六日同埋公众假期咧会有另一条巴士路线 K66A 咧就系来往朗屏站同埋大堂山道。 开咁耐咩？红叶 系咯，都应该 OK 嘅，都襟摆一阵嘅，同埋而家未到最红啊嘛。 哦，我都有影红叶啊。 咦，系啊，咦咁巧，呢度呢个唔系大堂嚟嘅， 呢个唔系大堂嚟噶， 呢个喺乌蛟藤噶嘛。 喂，你又知道、啊？ 我去过啦，小白呢、這个 系啊， 系啊，呢、這个都几靓噶。 呢、這个咧就唔算系因为其实本身香港都冇乜地方话好多红叶噶啦，都系几棵几棵咁样嘅。不过我就觉得佢嘅胜在咧就第一，人又好少啦， 系， 同埋落咗车之后咧行只系真系几分钟， 系 5至10分钟，你慢慢。 行十分鐘都已經去到，就慢慢行，真係好慢嘅啫。 我記得過咗個廁所冇耐入到去就係噶啦。 係啊， 係啊， 你真係去過嘅喎。 我梗係啦，呃你咩？ 但係大堂嗰個咧就都要行得比較遠。 係啊，嗰個又要上山添。係 啊， 係啊，咁啊，同埋嗰個頭先你影嗰個近你啲啦，唔使去咁遠。 係啊， 係咯，咁啊方便。 咁我哋都可以選擇一啲即係weekday 去啊，即係平日去。 哦，係。 咁啊人啊更加少。 係啦，大堂呢個咧就比較多人，無論係平日又好或者假日都好。 冇錯。 咁當然平日都好少少啦。咁不過咧嗱，頭先個 K66A 咧就係頭先就話咧朗屏開大堂山道啦，佢個服務咧就會係朝早九點鐘就開到下晝三點鐘嘅。 嗯。 咁咧就呢、這個咧開去九點至三點咧就係朗屏開去大堂山道嗰個時間啦。咁、如果係喺大堂山道翻翻嚟朗屏咧，就會係下晝一點至到夜晚七點咧就會有服務嘅。 係。 咁啊呢一架車咧就4.8啦個車費咁樣，咁同埋呢架 K66A 咧有個稍微少少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咧佢個總站係會駛上去大堂山道，就去到一個涼亭附近嗰個路口咧，嗰、那個位置做總站， 即係近咗噶咯喎， 係啦，近咗500米啊，原來。咁就可以俾啲行山人士咧慳翻少少腳力， 近咗一支標距柱嘅距離， 係啦，500米啊，係一個標高唔係標高柱，標距柱係啦，就係500米，係 啦， 咁啊係啦，呢個就係啦，大家搭呢架車咧就係咁啦，不過都要留意揸車咧都係盡量唔好啦，因為咧運輸處係會有個臨時嘅交通安排噶，由呢一個星期六啦，即係每個禮拜六日啦，同埋公眾假期咧，朝早嘅七點至到夜晚嘅七點咧，介乎大堂即係介乎避雨亭至到大堂山道停車。场之间嘅一段大堂山道咧，系会封闭唔俾所有车入去噶，咁、所以揸车就尽量唔好啦。如果去大堂呢度， 去到呢啲位置通常都系噶啦。如果想去呢一类型嘅地方嘅话咧，最好都系选择翻咧就系公共交通工具。 系啦，如果唔系盏逼嘅啫。 因为你基本上你如果你自己驾驶嘅话啦，你都系得个逼字嘅啫，同埋你发觉都系停嘅地方系更加远嘅。 系啊，即系你摆到好远嘅车咧，其实对你自己都冇好处。 系啦，即系你都会觉得，唉，又摆到咁鬼远，去到嘅。就會講一句，早知我都係搭車啦， 係啦，都好，同埋啲車都好多啊，其實都係啊。不過行山咧，呢個紅葉咧，我覺得都有啲禮儀可以注意啊。就係咩咧？譬如咧，就係唔好爬上棵樹度啦。係 啊，呢個肯定啊，因為你會破壞棵樹嘛。 係啊，或者唔好扯啲葉啊。即係真係見過啲人咧，即係比較缺德啦，就真係掹樹上面啲紅葉落嚟，咁啊為咗影相，咁其實唔係幾好啦。同埋其實成地都係紅葉，你要執都唔係話咁難執啫。 係咯。 咁同埋 執完一塊，影完相。摆翻地下咯，咁啊养分嚟咯，嗰啲都系。 系啊，都系啊，孵化翻啊，系嘛？咁啊，系咪孵化？唔系孵化，孵化。咁咧，同埋就同埋唔好食烟啊，小白，我觉得。 哦，系啊，喂，呢个真系。戒咗佢啦！你去到啲咁嘅鄉郊地方，人哋就係諗住吸收啲新鮮空氣， 係啦， 你仲喺度火車頭一路行，一路噗噗噗噗咁樣。 係啊，呢個真係好令人嬲啊！同埋 呢個唔好， 同埋就惹起山火啊！ 係啊， 即係譬如咧，大東山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 係 你仲要喺咁樣上面做呢啲咁嘅行為咧，超錯。 系啊，超錯啊！正如呢、這個，我真係上網睇到大東山咧，近排啫已經燒咗兩次啦，火呢、這個山火，因為應該都係呢、這個吸煙野禍啊。咁所以大家真係行山咧，就即係除咗唔好破壞啲樹木之外咧、都唔好食煙啦。係 啊，自己戒咗佢啦，忍咩就戒咗佢啊。 係咁都係啦，唔好俾藉口自己啊。 又唔健康 啊，小白幾健康喎、啊？你真係 梗係要啦呢啲位，係啦、啊，我等咗好耐啦。 好啦好啦，唔講啦。 好啦，唔该晒 Toby， 咁啊睇下 O 出边啊，话俾我哋听天气点先。早晨啊 ，O， 喂，你同 Toby 系几好倾，又 同你都好倾噶，我吓 可以倾到话无限咁样有一个话题提升，咁啊亦都真系见证住 Toby 嘅成长啦。 系啊， 我记得佢啱啱入嚟直播室嘅时候好惊噶嘛，依家都对答如流， 对答如流系啊，成长咗， 真系要有新血加盟嘅，咁啊真系有。新嘅朋友仔加入嚟電台啊，令到電台可以活化啲啦，係咪先？ 啱啊啱啊， 多啲新嘅聲音，即係我同你可能有一日都退落嚟㗎啦，要俾啲後生仔上㗎啦，係咪先？ 係、哎、 啊，咁啊，不過啊，講下天氣先，你今朝有少少感慨啊，見到阿 Toby 咁大嘅成長咧，有少少感慨啫，啊感觸定感慨咧，定感動咧，唉、哎，乜都 有啦，係唔好讚埋佢，佢啱畢業嘅啫。 是啊，畢業啊，還關窿咯，唔使還啦， 唔係咯， 企喺政府天度， 俾心機做嘢啦你， 俾心機做嘢。喂，今日天氣係好嘅，咁啊星期一啦，精精神神咁翻工啦。不過有一樣嘢咧，阿歐都想提咁多位 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啊，就係、是、要查一查嗰啲叫做潤唇膏，好乾啊個嘴唇，無論飲幾多次水咧，個嘴唇都係勁乾。咁我唔知聽眾有冇同感啦，我啊好少嘅，其實一年到晚咧係得兩三日咧會遇上呢個情況。估計咧真係真真正正轉天氣，跟住咧自己嘅身體機能咧未適應到啊，跟住個嘴唇就仲係勁乾咁樣咯。咁我都唔係成日攞住潤唇膏嗰啲嚟，小白你多唔多攞啊？ 我非常多其實。其實我就算咧天氣濕潤嘅時候咧，我都有搽呢個潤唇膏嘅習慣。咁更何況而家咧，咁而家即係真係要旁身啊！如果唔係即係稍一不慎咧，你叫我嘴咧，哇！真係血光之災咁啊！ 是啊，咁所以呢就希望收音机朋友呢都注意一下，喂今日系乾燥㗎，容易爆拆㗎，咁大家諗諗佢啦。咁详细天气交返俾小白讲啦，唔该。 好，唔该晒阿欧。咁出面嘅天气方面，天晴乾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呢会到23度㗎，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乾燥，星期二早上呢都系仍然清凉嘅，日夜温差亦都较大。咁而家出面几多度啊？17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所以咧就系呢一个嘅嘴唇爆拆指数相当之高啊吓。咁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今朝早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哋讲下粤剧文化嘅早晨啊，精伟， 早啊！ 走啊！嗱，咁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到呢个油麻地戏院咧，即将就会装修啦。咁如果大家都仲想去影个相留念咧，就要把握机会啦。咁不过有提到，其实喺香港都有几个地方咧，几有标志性嘅地方咧，系同呢个粤剧有关嘅。譬如有高山剧场啦，上次有提过。咁我想问啦，即系譬如喺一啲台嗰啲设计嗰度咧，演唱会歌手就可以拣三面台、四面台。咁其实喺粤剧嗰度又有冇？咁样嘅咧，即系冇话最高难度就系四面台啦。我都真系好似冇见过四面台，有冇噶？ 我嘅认知嚟到讲咧，粤剧暂时应该未有超过一面台，系啦，通常都只系一面台嘅，咁啊比较传统啲， 因为后面有好多嘢等咗喺度， 系啦，又或者咁讲咯，有一啲实验剧场都试过嘅，即系真不过嗰个呈现，我自己嗰阵时做。你又不可以話佢係三面台，不過弧形咯，即係我哋嗰，因為個座位擺法係弧形，咁所以嗰個場口就變咗係弧形。咁即係但係通常都係一面台，即係啦一面台咁樣你就去處理咯。 係咁，所以其實唔同地方嘅設計啦，舞台嘅設計都會影響到你哋嘅表演嘅喎。 會㗎會㗎，咁之前比較已經相對地新穎少少，而家有啲情況會善用咗科技啦。咁科技而家啲舞台可以有。旋轉舞台噶嘛，咁之前都有有啲演出係試過旋轉舞台嘅，係啦，咁但係咧有一個都幾得意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特別係我自己個人啦，我除咗做粵劇啊舞台劇之外，我都有做影視噶嘛， 係， 咁其實咧有好多人咧成日都話咧。即係等於好似咁，你做大戲咩你咁樣，即係咁樣講噶嘛。有時啲人咁好似做大戲咩呢樣嘢咧，好似俾人哋感覺嗰個力度好似做緊啲好大件事啊，或者好。即係好 誇張 啊，係啦咁， 因為可能真係好大聲啊，嗰啲叮叮咚咚、整整層層嗰啲咧， 係啦， 同埋喂，你一諗起咧，就嗰啲刀刀槍槍，件衫都橫啲啦，咁你就會覺得係真係好大件事㗎，好大陣仗 㗎。咁樣咧，即係嗱，粵劇嘅呈現方法咧，即係表演上面啦，佢嘅呈現方法咧，其實係比較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將所有要講嘅說話內容咧，佢基本上佢都會有語言肢體嚟到配合嘅， 係 係啦。咁呢個就同我哋平時就咁傾偈講嘢唔會噶嘛，係咪？ 我有時會嘅， 有時會的， 所以我啲朋友會話：喂，你做咩咁多動作嘅？即係好似驚人哋唔明咁樣咧。嗰啲手咧就會喺度喐啦。咁當然就冇做大戲咁，每一個都有啦。 佢又不至於每一個都有嘅，不過偏向咯，即係偏向，因為嗰個係我哋呈現嘅一個模式嚟㗎嘛。 啊， 我哋要喺呢啲嘅細節入面睇到嗰個身段啊嘛。 係。 咁所以就會係好多時候一啲説話，我哋都會有語言肢體支撐啦，同埋你動喺度唱咁就會好。好咁，演唱會都得啦，即係嗰樣嘢嚇。咁可能喺所以粵劇嘅情況之下，我哋就會譬如可能我寫字啊，我唱緊歌，我唱緊話我自己寫咗封情書俾我老公咁樣。咁可能我喺度唱緊曲嘅情況之下，我都會揾隻手嚟到，即係好似攞住個毛筆咁樣喺度，好似托住張紙嚟到寫字。咁呢啲都係身段嘅呈現咯。 咦，咁樣其實可能同你本身嗰個舞台設計都有關係喎。即係譬如可能你電影咁樣，你好。多道具幫手噶嘛，即係你直頭成個場景擺曬喺度，你坐喺張書台隔離就知道你係即係做緊文書嘢啦咁樣。咁但係可能喺粵劇上邊嗰、那個舞台冇咁多嘢可以擺喺度，即係或者換你個場景換得咁快，就可能靠你個身體去表達係咪咧？ 會都會有關係嘅，因為我哋都有虛擬性啦，喺當中啦，咁所以有好多我哋就唔會擺到門喺度噶嘛。 係，你就 咁我哋就係 咁樣， 係啦，即係想像一個門，你要拉門鏟，你要。开门闩，即系托一托道门先拉得到，即系古代嘅嗰啲门啦。 咁你做默剧咪好叻咯？ 有可能啦，系啊。咁啊，即系呢个同影视拍摄系好唔同嘅，即系我自己嘅经验都系嘅，即系影视拍摄。即係好老實咁講，如果你去煮個公仔麵，你揾把口去講出嚟，咁人哋都會覺得你到底係電視劇定廣播劇啦。咁啊，呢啲大家明我講咩啦？ 電影咧咁 係啦，大家明我講咩㗎啦？咁即係但係咧就舞台個呈現就真係好唔同嘅。咁但係就算我當同樣係舞台，但係可能話劇同粵劇嗰個表達方式都好唔同。即係你可能係如果係話劇嘅情況之下，你就好多時係同對手做會多啲嘅。 系 同对手做啦，咁之后你会觉得前面嘅观众咧，系我哋称之为即系喺话剧嘅嗰个世界，就会话系第四埲墙啊嘛。 吓 吓，咁但系咧，即第四埲墙嘅意思，即系你哋系基本上系喺一个密室入面做紧你哋自己嘅嘢嘅啫，你唔会好同个观众去系咁喺度交流啊咁样。咁但系粤剧就唔同啦。粵劇是沒有這個第四埲牆的，他們是要打開這埲牆的，即是我自己的經驗來跟他說、我正正就是要做堆東西給觀眾看、 但會不會有交流呢？譬如棟篤笑這樣、即是你會看他的反應，然後我就再拋一個反應出來，直頭可能可以問他的嘛，你講咩話咁樣，即係都得噶嘛。咁、但係粵劇就冇嘅， 比較少，除非有一啲嘅行當佢有咁嘅可能咯。 哦， 係啦，即係如果你做緊一個正正經經嘅戲，咁你就唔會咁去處理啦，係咪？咁但係可能有啲醜生嘅角色，咁可能佢食住嗰個位去玩一玩，我都有咁 嘅 可能嘅。咁、又或者你話爆肚啊呢啲咁都會有嘅，不過而家相對地少啲啦。你唔好話調翻轉頭，即係粵劇嘅爆肚係好講功夫噶，因為你要好熟悉你講緊嘅 對白個背景 係啦，個對你首先要好熟個戲啦，其次你要好熟啲曲式啦，你就算爆肚唱歌咁，你唱我哋因為可能有十字句啦，有七字句啦，咁你要自己個腦即刻塞曬嗰十粒字啦，或者塞曬嗰七粒字啦，但又要啱韻腳喎，咁所以嗰個嘅學習都係深，所以而家又真係相對地少。呢份工價大家會見到啦，咁同埋大家都會、可能斟酌就係、喺個戲度做得好啲啦，咁或者即係大家排即嘅過程會個順口位會好啲啦，所以就少咗會爆肚呢一樣嘢咁樣。 咁下次大家如果有機會去到欣賞粵劇嘅時候咧，就可以即係睇清楚啊，人哋嗰啲身體語言啊、肢體語言點解要放到咁大咧？就因為我側邊都冇嘢去幫佢手，咁啊嘗試下欣賞啲功架到底係點樣。原來做呢兩個動作已經啊，佢想表達嘅嘢不言而喻啦。咁呢、這個就係咧嗰啲粵劇老官嘅功架啦。咁啊，今朝早唔該曬精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好多、 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是啦，晨光第一线朝朝早都有不同环节陪住各位听众。同你再望多一次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天晴干燥，早上天气清凉，所以朝早可以穿多件衣服。日间最高的气温是23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都是天晴干燥，明天早上仍然都是清凉的。日夜温差亦都是较大，所以中午的时候发觉哇，喺冇乜云，太阳晒落嚟嘅时候啲暖暖地的感觉啦。而家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57%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就生效紧嘅。咁朝头早嘅时间可能你都会觉得比较上干燥，可以饮多一啖暖水，补一补充翻啲水分咁就好啦。今日系12月6日，星期一，农历11月初3，适宜祭祀、开光、定盟、纳采、嫁娶、安藏、入殓、除服、成服、安葬、立碑、进人口。 星期一咋，啲嘢已经唔系好啱我啦。 啱其他人都可以好开心。今日记开始交易破土作灶， 睇嚟呢个礼拜对于我嚟讲麻麻地啊！ 凡事要有希望啊！今日都系自己穿鞋日， 我会教导小朋友自己着鞋，学识自己照顾自己。 日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门医院公布一宗未能及时诊断病人临床情况的事故，一名57岁病人离世。院方话涉事当值医生当时未有根据事主心电图的异常情况，及时诊断病人有心肌梗塞。心脏专科医生何洪光话，诊断病人是否出现心肌梗塞，要考虑对方的病情和病征。根据院方公布内容，他相信涉事当值医生可能睇漏第二次心电图变化。事发在半夜时段，医院人手较少，建议未来可以加强该时段的人手。何洪光又说，心肌梗塞是严重疾病，死亡率高，病人短时间病情恶化，相信家属接受不到，医生和家属沟通可以改善。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蔓延至美国三分一州份，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说，正密切关注 Omicron 疫情发展，相信相关病例会上升，但他指出在全国范围 Delta 变种病毒仍然占大多数感染个案。纽伦斯基接受电视访问时说，对于 Omicron 的情况仍然需要更多数据。他说全国每日新增的确诊个案中 99.9% 都涉及 Delta 变种病毒。他说由于疫苗可预可防范重症和死亡，希望亦可以减轻 Omicron 造成的影响。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有民众示威抗议防疫限制措施演变成暴力事件，示威者向警员投掷石块和烟花，警员发射水炮和催泪气体驱散。几千名示威者由市中心游行到欧盟机构所在的区域，过程大致和平。其后部分戴黑色头套叫自由口号的人向警员掟石，警员采取行动驱散。比利时当局早前规定进入餐厅、酒吧等场地要出示接种疫苗证明，日前再推出新措施遏止新冠疫情扩散，包括强制大部分小学生戴口罩和延长学校假期等。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浙江安吉和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统筹部长卢胡特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认为各国应该根据自身国情推进民主建设，应该以本国人民是否满意作为评判的依据，而不是将西方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王毅说中方将全力支持印尼举办明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愿意共同推动二十国集团为促进世界复苏发展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天气方面，本港是天晴干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星期二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渡船街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就是渡船街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界限街去观塘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大坑东道。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红桥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去马场对出啊。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胜利道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开始系挤塞吓。重复多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胜利道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互助社成立的第一日，众人各司其职。胡适就第一个光顾互助社经营的早点摊，仲提醒同学要为早点摊打广告。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佢示范新旧融合嘅一种。 一首歌多忧愁，算几难心房。为什么你又想我？英雄好儿郎， 已经系1965年嘅经典作品。刘德华话：今次加入咗新嘅旋律同埋歌词，但系编曲上面仍然保持住一份淳朴同埋直接。 好好行走。 原曲吕其明，原词卢芒、何斌，改编曲王铮亮，改编词王海涛。上咗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肚琵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加油吧，香港排球人！ 虽然可能我哋自己嘅身体条件唔系话冇其他外国嘅选手咁高大啊，咁但系其实技术上系可以弥补到。 光影围城，重温港产影视作品。 一碌蔗佢融匀晒成个长洲，由你沿住海岸，佢连啲深山都融埋，你唔知道系长洲嘅地方佢都有用咗。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印度圣雄甘地。 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仲有前美国总统甘乃迪，都是追求和平和进步的理想倡导者。到底是什么人想一手摧毁他们的梦想？ I have a dream。 又是什么驱使这些杀手不计后果誓要夺取他们的性命呢？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致命一击》， 星期二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9，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嗯。本身咧今朝早我就预备咗啲嘢讲啊，但系今朝早又好似发生咗好多事咁，而且搞到我情绪咧都 好 波动啊。 有咩发生啫？ 嗱，喺个车里面、嗯、又塞车，塞住车嘅时候个肚好痛。 嗯、 其实呢个情况咧我都唔系第一次遇到噶啦，咁但系咧我就突然之间有一个无助感啊，就系、是、我发现呢个咁唔想遇到嘅情况咧，即系突如其来佢就会冲出嚟噶啦，而你系、嗯、即系冇得防范啦、啊，而我唔知点样可以完全喺我人生里面解决咗呢个问题。 你仲未养成一个譬如话定时定候要去洗手间嘅习惯咩？ 我真系养成唔到啊，暂时都仲未、嗯。可能我唔知关唔关平时食嘢嘅习惯事啦，即系有时就食得清，啊、有时系食得油咁样。 咁、嗯、我即刻中医师上身先，我教你一个方法。 点啊？大夫， 是中醫師 大夫，大夫， 偏方医师嘅上身啦。你朝早起身之后，你第一样嘢做系做乜嘢噶？ 第一样刷牙洗面咯， 冇做其他嘢啦。之前 冇饮水噶。 嗱，你今日即系你听朝啦，你试下养成呢一个习惯。你朝早起身刷牙洗面之前， 嗯、 即系唔直头一起身啦，即刻去厨房倒一杯和暖水，一杯，然后一口气饮咗佢。 跟住咧？ 跟住咧，你先刷牙洗面咯。你只不过加一个工序啫。 然后咧？ 然后你就 结果 就系你如无意外啊，应该会喺你出门口之前，你会上去一次洗手间。 哦， 咁、如果当 然咪要再早啲起身， 要譬如你要去你要去个行个大方便嘅，你要十分钟嘅，咁你就预十分钟咯。咁如果你觉得一杯暖水未必有用嘅话咧，你可以尝试慢慢做多一样嘢嘅，饮一杯和暖加少少盐嘅咸水，即系咸水啦，即系当然系食得嗰啲盐，你唔系海水嗰啲咁样啦。因为用盐水咧会更加有帮你有一个排便的作用的，但是你不能够一来就加很多，因为你的肠胃不适应，可能你会还会有一个反效果。但是如果你说、我又不觉得喝盐水我会舒服的，喝一杯和暖水即刻喝下去，一杯喝了它， 那应该迟了来，那我咪又是在途中的时候才有感觉咯。 所以你一定要是慢慢养成这个习惯，你不能够一次听朝一早起身，你平时可能6:30起身的，你就不能6:30你才喝，那你的时间就乱了。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呢，不要紧，我教你第二个方法。 还有 你星期六日先试咯。 哦， 咁你咪可以慢慢试下用，从礼拜六日开始，咁你唔使一定咁早翻嚟嘅时候， 系 慢慢试呢个习惯咯。 系， 嗯， 咁就唔会痛噶啦，系嘛？因为我都好羡慕嗰啲人咧，即系话吓，其实如果你 feel 到有少少感觉嘅时候，你咪等一阵咯。但系我嗰啲咧系突然之间就好痛 噶啦。正常的，正常的， 系嘛？ 呢、這个方法咧，其实我以前都唔识嘅，所以以前十几年前咧， 你系成功例子嚟。 系啦，我去排便嘅时候那个时间咧。都有啲唔係幾規律嘅，咁但係咧就係我睇咗個中醫，佢就教咗我呢個方法。我試咗之後咧，我就每朝我都會好即係喺出門口之前咧，我都會簡單地去一次。 咁你用咗幾耐時間去調整咧？ 好快啫，都唔使一個禮拜。 嚇， 係啊，因為其實 跟咗你幾十年嘅嘢就改咗。 係啊，如果你譬如話你完全冇朝早去洗手間嘅習慣咧、其實你試下，我估計都應該好快你會有一個。功效噶啦， 系同埋因为咧，我觉得系亦都受环境嘅影响啊、其实一路出门口都冇事嘅，就系上咗架车之后咧，见到塞车， 紧张， 跟住就紧张一下咧，跟住就诶嚟啦咁样样，咁啊，我觉得好烦呢件事。 但呢个你又奇怪 咩啊？ 香港有边招唔塞车噶？应该系惯咗塞车先啱噶。 我有两年冇试过搭车翻公司啊，所以呢个礼拜好紧张都系正常 嘅。咁、应该照计你黐前嗰两年啊，你应该。日日肚屙先啱啊！点 解咧？ 因为你再之前咧，你系惯咗去塞车啊嘛，突然之间冇车塞，咁应该好唔怪，咪更加应该 好舒爽啊！就系嗰个感觉。今日本身咧，其实我系想讲下过去两日咧，我嘅一啲所见所闻嘅。咁、跟住咧就得出咗一个体会，就觉得哇，家教咧真系好紧要，尤其是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点样去同你沟通啊、倾偈啊，都好影响到你。大个成为一个点样嘅人？点解咧？咁有一日咧，我就搭呢一个港铁咁样，咁啊见到咧有个应该系婆婆咧，佢又唔似妈妈嘅，就手抱住一个三岁到，似佢三岁到嘅小妹妹啦咁样。啊咁啊，小妹妹咧好多嘢讲，好活跃噶。咁啊一入到嚟咧，佢就因为嗰个车厢都几多人，佢指住我后面嗰个哥哥，跟住就问佢个婆婆啦，我当系婆婆啦，佢系边个嚟噶？跟住，然之后婆婆咧就有少少尴尬啦。你唔识噶咁样啦。绿色衫嗰个边个嚟啊？咁样指住嗰个哥哥。咁嗰个哥哥，如果你系嗰个哥哥，你有咩反应啊？ 唔系真系有个着绿色衫 嘅， 真 系就系企喺我后面嘅咋。 哦，睇下呢个小妹妹之喺讲呢句之前，佢讲得多唔多嘢咯？如果佢讲咗已经讲咗好多嘢嘅， 系咁嘅问题嘅。 跟住同佢讲咯。关你咩事啊？ 吓亲佢即刻，但系咁跟住咧，佢就指绿色衫嗰个哥哥，边个嚟噶？咁样，咁然之后，我喺块镜嗰度咧，就开始望住佢阿婆点样去应对啦。咁佢阿婆又好笑、哦，就都答佢话，嗰、那个你唔识噶，陌生人嚟噶，咁样，点解我会唔识噶？跟住啦。呢、這个世界上好多人你都识唔晒噶，咁样咁啊一路咧喺度同佢解释，咁我同嗰个绿色衫嘅哥哥当然就冇俾任何反应啦，即系当听唔 笑都冇笑出嚟， 我心里面笑咯，同埋我有啲惊嘅，我惊下一个就指我，嗰个肥肥啲嘅姐姐系边个嚟噶？白色衫嘅姐姐边个嚟噶？咁你好尴尬啊嘛，系啦，跟住佢婆婆又教佢嘅，佢话嗱。你冇佢问完之后咧，就全程望住嗰个哥哥嘅，即系眼都唔眨。你唔可以咁样望住人哋噶。点解啊？跟住即系佢又好直率啊。点解？佢话嗱，如果人哋唔系同你倾紧偈咧，你咁样长期望住人哋咧，其实都唔系几礼貌噶，人哋会觉得唔舒服噶。除非人哋同你讲嘢咧，你就要望住佢咁样。咁我就觉得系，其实细个咧。尤其是呢啲年紀咧，係好多點解啊？邊個啊？仲點解唔得啊？咁即係好多呢啲問題噶嘛。咁如果嗰個屋企人唔係咁有耐性，即係一下就喝止咗佢咧，其實係都好影響佢之後去探索啊，係啊，去知道呢個世界嗰啲嘢。咁啊，出咗車嘅時候咧，我又搭 lift， 搭 lift 咧又係另外一個嘅相反啦、就係咧喺 lift 嗰度咧。 咩成日撞到细路嘅？ 都有好多人，你唔想见嗰啲嘢，多数都会见到啊。平时跟住一入到个 lift 度咧，好多人突然之间个 lift 喺度 摇喎，喺度摇喎， 个细路喺度跳， 系啦，原来就有个细路喺度跳，咁跟住佢就喺个角落头嘅，佢仲唔系咧大摇大摆咁跳，佢可能都知道系啱嘅，佢咧就喺度暗啊，系啊，暗暗喺个角落头嗰度，咁但系佢阿妈咧企喺佢隔篱咧，完全冇理过佢，继续喺度揿电话。咁遇事者其實佢中間有停到嘅個步 lift， 咁但係都大家望一望佢，咁又唔好意思出聲，跟住一路落咧，佢就由頭摁到落尾嘅，就摁到落地下嘅。咁後來我就覺得哦，呢兩種嘅即係教育方式咧，都好截然不同嚇。 點解嗰班步 lift 先？點解冇人會出聲咧？ 嗱，其實我又覺得都我自己冇出聲啦，但其實我又有啲想嘅。 因為如果你話講翻喺港鐵嗰度， 係 港鐵佢咁樣問，冇人出聲，唔會衍生一個安全問題 啊 嘛， 啊啊 最多係煩啫。 佢都唔煩，好得意嘅其實。 咁但係如果喺部 lift 度咁樣做咧，你會牽涉到運 lift 嘅，因為部 lift 會停嘅。 係啊，其實都驚喎。 會大家嘅安全問題嚟嘅，應該會有人出聲。嗱，佢阿媽唔出聲咧，我覺得佢阿媽已經冇家教。 係啦、啊，呢、這個我覺得佢屋企人應該要教佢咯，咁基本啲安全意識係咪先？ 呢個係會影響其他人嘅安全，就應該要出聲，唔係一個自由嘅問題嚟嘅。 但係呢個亦都衍生出咧，其實我哋都好點講咧，好怕醜或者好怕尷尬嗰樣嘢，即係你唔知道講完之後，喂小朋友唔好摁 lift 喎，你咁樣摁會令到架 lift 好唔安全嘅喎，可能會運 lift 嘅喎。咁因為佢阿媽又喺隔離，咁你又唔知道你一出聲，嗰、那個阿媽會有啲咩反應？ 咪話佢阿媽咯，唔係話個細路咯。你話個細路冇意思㗎。 係啊，罵戰可能就會因為咁樣而開始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啊，這個地球都幾有趣，成日都發生呢啲咁嘅事。但係你好想講，又未必會講。即係嗰樣嘢一句話關你咩事啊？咁樣又開始又有嗰啲初側口角計移動舞啊咁樣。咁但係到最後，我都覺得啊，養育一個小朋友咧，都係一個好大嘅責任啊。 我都係嗰句嘅。你如果唔係好識教咧， 啊、 真係唔好生。 或者 佢呢個係我 個根本嘅問題，佢都唔知自己唔識教，係嘛？ 佢成日覺得咧，即係好多，即係我自己覺得，好多家長都認為咧，要俾佢有無限嘅自主權。 係， 如果你乜嘢都喝止佢咧，佢就咩嘢都會即係將來唔敢啦。 但係 unlit 冇咩發展。 係啦，咁但係有啲嘢你真係要話俾佢聽，嗱，你咁樣做會影響到大家嘅生命安全。 係， 咁呢啲嘢你冇得俾佢自主去發展㗎嘛？ 係啊， 即係有啲嘅家長們。你自己一線之差啦， 所以小朋友同埋我腸胃一樣，都係要調教 嘅。 人抱着一張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线，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 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法师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身体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虑，床头都不想退，状态就算太深，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欺骗你共谁低伤，如果勉强到最，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密友变更加 早晨时间7:54啦，听过有 MC 张天赋嘅记忆棉。早晨啊，小伯。 早晨啊。 听完呢啲嘢之后，再听到阿 Kitty 用啲咁温软嘅声音讲嘢咧，我觉得你好似 冇问题噶， 咪好讽刺 啊。润佢系嘛？ 其实头先咧听 Kitty 讲嘅时候咧，佢就系啊，小朋友咧系好多嘢问，同埋家教咧好重要。其实即系我自己纯粹一个嘅分享咧，就系咩咧？我自己未生小朋友之前咧，我其实系对臭仔咧完全系。零 concept 嘅，咁好啦，咁點解會突然間 點解會生仔咧？ 唔係點解會覺得喂而家湊小朋友即係好多人見到佢嘅時候都覺得佢雖然又唔係話即係完全品學兼優嘅，但係又覺得喂佢都好有禮貌，同埋個心地好好、啊、喎。 所以呢個我同你嘅分別啊，嗱小白咧正話就話佢你喺生小朋友之前係零 concept， 係啊， 跟住你生小朋友啊嘛，就是、因為你零 concept， 所以你生小朋友咯， 嗯。 因为我之前咧我就已经凑过好多 B B 仔， 哦，因为你已经有咗个 有 concept， 系啦， 所以我就 怕咗啦， 怕咗唔敢生小朋友， 系啦。咁 因为阿哥阿家姐嗰啲小朋友 B B 嘅时候，我成日都要即系照顾佢哋。 其实我大家姐都有三个小朋友噶。佢我以前未有细路仔嘅时候咧，佢嗰三个化骨龙咧，成日走嚟我屋企噶嘛， 嗯， 好嘈。我每一次佢哋嚟嘅时候，我都系头痛，系、真系哇，真系系物理性地头痛，唔系好头痛咁，系真系物理性地头痛。咁、哇，又要食药啊，要瞓觉，因为觉得小朋友真系好嘈咁样。咁、好啦，咁去到而家自己有小朋友嘅时候，当然啦，亲子百分百系一个契机嚟嘅，大家可以留意喺呢个环节。因为咧真系好特别，因为其实入边我揾咗好多专家咧、即系除咗开咪讲之外，啲专家其实私底下咧都俾咗好多锦囊我。 我以为俾咗好多药你啊， 药我就冇，就系因为有佢哋啲锦囊，所以我唔使食药啊嘛。 哦， 咁好啦，咁佢哋啲锦囊好多咧，就譬如除咗而家呢一批专家之外，以前曾经同过好多嘅校长都喺亲自百分百出现咧。其中一个校长有个分享系咁样嘅，咁我唔讲佢系边个啦。咁佢咧就系话佢小朋友咧读书系叻嘅，好啦，佢亦都个小朋友咧系中意读书嘅。咁我嗰阵时好奇怪，问咗佢个问题，点解你细路仔咁好嘢嘅？你可以養即係訓練到個小朋友佢中意讀書咁樣，好啦，佢就話其實因為由細到大，除咗係嗰啲咩親子共讀嗰啲，就係大家都識講啦。除呢個原因之外咧，佢話佢同小朋友咧有一樣嘢就係因為佢好忙嘅，佢好忙嘅時候周圍去開會，例如佢以前要去我哋九龍塘有間大學黐住火車站噶嘛，佢就要去嗰間大學開會啦咁樣，跟住佢個小朋友咧嗰陣時仲有一間書局喺個商場入邊嘅時候咧，佢就話個小朋友去等佢，因為佢每一日夜晚佢都好堅持同個小朋友去讀書嘅關係，小朋友係真係有一個 閱讀嘅習慣係啦。 咁 佢咧每逢佢要開會或者好麻煩嘅嘢要 delay 咗或者遲到，佢小朋友會自己自動自覺走入去個書局入邊去睇書，去揾一本啱睇嘅書。跟住一路睇嘅時候咧，好啦，到佢開完會去揾翻佢個仔嘅時候咧，佢仔同佢講翻：喂，阿爸，你咁快開完會？呢本書要買，我睇咗幾版，我好中意。哇！我睇咗幾個 chapter， 我好中意，要買呢本書咁樣。所以佢就話其實細路仔有陣時咧係好多時會問點解，家長第一樣千祈唔好 hea 佢，唔好 hea 佢就話喂點解咁多星星嘅？個天空咁多星星嘅啊，係啊，因為咧有啲神仙撒咗啲鹽上去啊咁樣，咁呢啲都有嘛。跟住又話誒點解個天空會藍色啊？係因為個海反射水。咁呢啲全歪理嘅嘢，你講出去細路仔係知唔會信嘅。 所以阿 Kitty 嗰日撞到喺港鐵嗰個小朋友咧，應該俾佢撞阿小白就啱。 係啦， 可能佢阿婆同阿小白一齊傾啊， 一齊傾。 呢個哥哥係邊個嚟㗎？ 你知唔知以前咧？如果我喺港鐵咧撞到啲細路仔咧，我就會好似個綠色衫嗰個哥咁樣，即係又唔知認唔認佢好啊？係咪扮聽緊嘢啊？ 使乜同佢打個招呼 ？Hello， 交換卡片啊！ 而家嘅我咧，即係我見到啲小朋友咁多嘢問咧， 就答嘴啦。 我就會答嘴啦。即係喺 lift 嗰度咧，我可能會同佢講就係話：喂，其實好驚啊！即係我可能一句就冇，喂，你唔可以咁樣噶，我唔會咁樣鬧佢。我反而咧會用第二個方法，因為同小朋友傾嘅原來有方法嘅。你同小朋友講就小朋友，我好驚啊，叔叔好驚啊，哥哥好驚咁樣。喂，點解好驚啊？隔呢一陣間你會跌落去啊咁樣，咁個細路仔佢自己都好聰好聰明嘅，佢都知自己喺 lift 入邊嘅嘛，佢就開始驚，點解隔呢會跌落？因為你跳咯。 哇！你唔知其實冇事添啊！如果你真係又係 Kitty 正話講嗰個 lift 裏邊嗰人咧，你咁樣同個小朋友講，佢阿媽就即刻同個小朋友講。你唔好同呢啲陌生人講嘅，拐子佬嚟嘅，講緊話嚟 嘅。唔係啲家長有陣時好醒目嘅，只要你個樣咧面帶笑容啊，嗱，鐘哥最好啊呢啲，加少少 acting 落去，係啦，將件事戲劇化咗佢，啲大人一睇咧就知道你係同緊細路仔傾偈。 即係面上就帶笑容，但係説話就有骨嘅咁樣。 咁咧你就同小朋友傾緊無往而不利，咁個細路仔真係會聽你講嘅，因為平時佢屋企啲人通常一嚟就係鬧佢啊嘛，唔好跳啦你咁樣。咁突然間有個陌生，雖然陌生人啫，但喺個 lift 入邊困住咗入邊，有陌生人同佢講：，喂，你唔好跳啊！我好驚啊，因為你揾到個箱入邊咧，突然間斷咗，我哋會跌落去噶咁樣。即係咁戲劇化嘅嘢咧，通常佢電視先睇到噶嘛。突然間自己身歷其境，生活入邊見到，佢就會聽你講啦。然後佢就會開始聽你講之餘咧，就會唔會跳啦？ 不過呢種方法咧都係即係唔鼓吹唔鼓勵嘅，大家小心啲。 最緊要乖啲啊，大家。 新低再多13名患者不治。印尼东爪哇的塞梅鲁火山爆发，救灾部门表示最少14人死亡，56人受伤，当局疏散超过1300人。火山灰覆盖至少11条村庄，淹没房屋和车辆，搜救人员继续在火山灰中搜索伤者。希藏部門預測當地未來三日都會有雨，令火山灰變成泥漿，阻礙疏散和救援工作，有軍警需要徒手協助民眾疏散。總統佐科維多多下達指令，要求搜救部門盡快搜索和救治傷者。法國極右總統候選人澤穆爾出席首場競選集會時遇襲，受了輕傷。63歲的澤穆爾是作家和電視評論員，他當地星期日在巴黎東北部一個大型展覽中心出席集會，走向舞台時被一名男子大力拉住，令他手腕受傷。今次集會是澤穆爾自上星期二宣布參加明年四月總統大選挑戰馬克龍之後，首場正式競選活動，支持者為他的反移民言論歡呼。澤穆爾向幾千名支持者發表演講時亦發生打鬥，有人將凳掟向一些反種族主義的抗議人士。日经平均指数报28012点，跌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81美元，卖出1785.0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6，日元112.9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83，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市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听朝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龙盘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龙盘苑。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胜利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弥敦道啊。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胜利道有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弥敦道。较早前渡船街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北角嘅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同埋百福道上山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喺九龙咯，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喺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喺亚皆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乡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慢线车多，龙尾天富海湾。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健康就唔可以食零食，其实零食都有小盐小糖之选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澳洲女歌手 Kylie Minogue 嘅唱片 Disco 就係去年出版啊，但係今年咧有一個咧 reload 嘅版本，加入咗新歌，其中包括有 Jessie Ware 同佢合唱嘅呢一首啊 Kiss of Life。啱跳舞嘅新歌啊！本周稳占 Hong Kong Top Ten 第三位 ，Kylie Minogue Jessie Ware 啊 ，Kiss of Life，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啊！不如今日咧就由啊美国就业报告咧就无咗联储局咧收紧货币政策嗰个议题开始讲起啦，好嘛？嗯， 好啊！咁啊嗱，睇翻咧上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咧，美国咧就公布咗十一月份嘅就业报告啦。咁呢个就业报告嚟讲嘅话咧，有一扎嘅数字咁呢扎數字代表咩嘢呢？首先嚟講，我哋見到呢十一月份嘅非農業職位呢就增加咗21万人嘅，咁成為咗呢今年呢最低嘅增長嘅水平嚟嘅，咁亦都遠低於呢市場呢原先估計嘅50几万名嘅新增職位嘅增長。睇落去呢個數字好似幾差，咁但係再睇多少少嚟講嘅話呢，我哋見到呢個失業率嚟講嘅話呢就降到落去呢就21个月嘅低位，去到 4.2%。咁至於十一月份嘅平均每小時嘅工資增長呢，就按月按年就分別咧就上升 0.3% 同埋 4.8% 嘅，咁啊從呢一個偏低嘅失業率嘅水平反映出啲咩呢？就反映出咧就喺整個美國嘅勞工市場嚟講嘅話咧，係正出現係緊張嘅情況噶。咁而工資咧雖然咧係顯著上升啊，咁但係咧美國人咧就拒絕咧就上班嘅，咁啊。令到咧新增職位咧就難於上升嘅，咁啊而家嚟講嘅話咧，美國距離疫情前咧仍然都係失去緊咧係420万份嘅職位嘅，咁但係喺失業率嗰方面嚟講嘅話咧，就已經係重返翻去咧疫情前嘅水平噶啦，咁啊整份就業報告嚟講嘅話咧，相信咧就唔會話咧係阻礙到咧就聯儲局咧喺今個月嘅14、15号，即係下個星期二三啦，嘅議息會啦，作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嘅決定嘅，咁而家咧要收緊幾多？个重点咧，反而咧系要观察咧喺未来嘅变种病毒 Omicron 啦，同埋咧喺喺美国嘅变化啦，同埋咧系今个星期五啦，美国公布嘅十一月份嘅通胀数字噶。 嗯，咁啊，再聚焦咧睇埋澳洲方面咧，同埋加央行咧都议息喎，今个礼拜，嗯， 冇错啦。嗱，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有两间央行议息，咁就分别啊，欧里所讲嘅就加央行同埋澳洲央行啦。咁啊，澳洲央行咧就星期二议息嘅，咁啊，加央行咧就星期三议息嘅。咁啊，两间央行咧都相信咧系会维持所有货币政策不变噶啦。但系个重点咧就要睇嘅咧，就话随住联储局咧亦都承认啦，就话通胀咧并唔系短暂性质啦。咁会唔会咧？是激發咧，就澳洲央行咧會將佢嘅加息日子嘅加息嘅時間表係將佢提前咧咁樣，因為我哋記得咧，就澳洲央行咧過去曾經講過嘅，唔去到2023年底咧都未必有呢個加息機會嘅。咁但係而家因應咧，就美國都話啦，就話通脹都唔係短暫性質啦，佢可能會長少少維持長少少啦。咁嘅情況之下，個澳洲又會唔會改變佢哋嘅貨幣政策？咁所以今個星期咧係值得留意噶。咁啊，至於加央行嚟講，就面對住卑斯省啦個水災啦個嚴重水災啦，咁啊影響到當地嘅經濟啦，咁就睇下佢哋又會唔會咧係改變佢哋之前嘅諗法啦，就話未來加息嘅時間表將會喺明年嘅第二季開始，咁呢一樣嘢睇下佢又會唔會維持啦。 嗯，轉個角度睇埋咧美國方面嘅情況啦，頭先都有講啦，話美股上個禮拜咧就比較波動少少，今個禮拜嘅經濟數字咧係咪都擺翻喺美國嘅通脹嗰度咧？嗯， 通脹嚟講固然重要嘅，嗱，今個星期咧有兩個通脹數字嘅，咁喺今個星期四嚟講過咧，中國啦同埋星期五啦，美國咧就將會分別公布咧十一月份嘅通脹數字，咁啊尤其是美國嘅通脹數字更加重要嘅原因咧，就因為咧聯儲局咧喺下個星期三咧就會議息啦，咁啊通脹數字咧，我相信係會影響咧就聯儲局咧嗰個貨幣政策嘅方向嘅，咁我哋記得咧喺十月份嚟講過咧，美國咧嗰個年通脹咧嘅 CPI 咧就係講緊係 6.2% 嘅，咁相當之高企啦。咁啊睇下今個星期五美國公布嘅就十一月份嘅通脹數字會唔會係進一步上升啦？ 嗯，轉個角度咧，温生帶我哋行遠啲啦，去到德國啊嚇，睇下佢哋咧政壇嘅新局面，從而點樣分析一下啲經濟狀況啦。 係啦，嗱，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相信咧德國總理默克爾咧就將會咧係卸任嘅啦，咁啊結束佢咧係16年嘅執政嘅啦。咁而由呢一個社民黨啦、綠黨啦同埋自民黨咧組成嘅三黨聯合政府咧，就將會真正係上台啦。咁而總理一職咧就將會由社民黨蕭爾茲咧就會係擔任嘅。咁大家咧關心嘅係咩咧？就關心咧就係德國嘅新政府上任之後咧會點樣去影響歐盟咧有咩新局面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係值得大家關注啦。 嗯，咁啊睇埋咧美金強勢啦，究竟點去分析？嗯。 好啦，咁美元嚟讲嘅话咧，就我哋见到啦，就一直都走强啦。咁最重要嘅原因咧，因为市场觉得咧，就话联储局咧喺嚟紧即系下个星期嘅二三嘅议息会咧，系有机会收紧佢哋嘅货币政策。咁而上个星期嚟讲过咧，就欧洲咧就公布咗咧系两个通胀数字，咁分别咧就系消费同埋生产物价指数。咁按年比咧就系消費物價指數咧就上升 4.9%， 個生產物價指數咧就上升係 21.9%， 冇錯，冇聽錯，係 21.9%。呢個數字咧可以話令市場係震驚嘅，因為好高啊。咁雖然話咧中國嘅生產物價指數都已經好嚴峻啦，咁但係咧中國嘅生產物價指數按年比咧講緊都係得個 13.5% 嘅啫。咁點解歐洲個生產物價指數去到咁高咧？咁我覺得咧就因為過去嚟講嘅話咧，歐洲央行行長阿拉加德咧就經常喺度講啊。就話咧，就去到2022年都未必加息噶啦，咁樣樣。佢呢番説話咧，就令到個歐羅匯價咧就跌咗唔少啊。咁啊，令到咧嗰個生產物價指數，因為個進口價格貴咗，咁令到生產物價指數去到咁高嘅水平。咁明顯咧，咁而家歐洲有個咁高企嘅生產物價指數咧，我相信歐央行都應該要唔可以再去咁寬鬆嘅貨幣政策啦。咁佢可能咧日後咧要做翻啲嘢咧，去令到嗰個進口嘅價格唔好去到咁高企。咁所以咧，跟住嚟咧，會唔會佢開始做嘢，令到個歐羅匯價反而可以靠穩翻，冇咁跌得過去咁誇張咧？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我哋跟住嚟要注意住嘅事情，因為咧美元裏面咧最大嘅競爭對手咧就係歐洲啦。咁如果歐羅係能夠靠穩而唔進一步跌嘅話咧，咁美元咧要進一步上升咧就會相對係困難嘅。咁所以我哋即管留意住呢個事情嘅發展啦。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嗯，拜拜。 Okay, bye bye 一個一個跟 我打打打。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由你做决定。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讲优惠之前咧，提提大家嗰、那个东澳。纪念钞咧，咁啊就嚟截止啦吓，10号咁。如果你话想 keep 下 luck 啊，咁啊抽下钞票啊，咁样都可以试下。今次个门槛低啲，因为佢好多都系20蚊纸嚟嘅，因为用翻嗰啲叫蓝色，好似冰雪世界咁样咧，咁嘅感觉。咁啊，过往呢啲纪念钞全部都系红色嘅，咁啊红卜卜啊，好意头啊嘛。咁啊今次系纪念一下，咁所以就另外一种颜色啦。咁啊睇下你有冇兴趣啦。喂，主要角度咧，呢一个唔好话有冇兴趣啊，我估大家都会用啊。喂，公布咗咧2021年咧最受欢迎嘅 emoji 咁样，咁啊即系几拍档有阵时用呢个 WhatsApp 嘅时候啦，或者其他嘅通讯平台啦，都会有 emoji 嘅。你最常用系边一个咧？ 最常用啊， 嗯、 石石啦， 石石系嘛， 石石即系啜有个心出嚟嗰、那个，同埋一个合十啦， 合十系嘛， 同埋一个即系手瓜起剪嗰、那个， 手瓜起剪啊， 努力啊，努力， 努力努力系啊，钟哥就系呢三个， 用呢个笑到喊嗰个啦， 笑中有泪啊， 系啦，佢笑中有泪，有一个咧就正面嘅，有一个咧就侧侧地嘅，侧侧地嗰个就应该系程度再劲啲， 再劲啲， 再劲啲，笑得再夸张啲嘅咁样。 系小白咧有冇多用呢啲热舞词？ 喊到笑我都中意用啦，跟住有一个 斋喊咁，斋喊啦， 斋喊我都少用，只眼成日有星星嗰个我都好中意用噶， 只眼有星 系啦，只眼有星星发。 bring bring 眼係 咪？冇錯，嗰個都覺得幾得意嘅。 大超我都有用嘅，即係懶型嗰個咧。 懶醒， 懶醒，懶醒係啊。 懶醒，其實 呢啲其實反映到人物性格係嘛？你用咩 emoji 就知你係咩人。 係啦，咩人用咩 emoji 啊？ 我又唔係咁樣覺得嘅，不過好反映到唔同嘅區別啦。嗱揾嚟呢一個咧就係全球嘅最受歡迎 emoji 嘅一個比賽嚟嘅。就唔係單單淨係話香港區啊，或者其他唔同嘅地區啊，咁啊全球咁計嘅。咁研究嘅機構咧，都原先以為咧，因為疫情都繼續大流行啦，咁以為戴口罩呢個先係最多人用，係咪先？因為大家都好驚病啊，或者即係病都會講話，喂 take care 啊等等，戴住口罩。啊唔係，原來咧大家咧普遍用嘅一啲 emoji 咧都係超級正面嘅。咁剛啱你哋提及啦，即係拍檔們提及嗰啲咧。都完全喺 top ten 入面㗎喎，咁第一位呢就係 Kitty 讲㗎啦，就係呢學就咁笑中有泪打正嘅 佢呢一个。 係啦，笑到有两边左右都有一滴眼藥水、 這 個、 呢一个呢早几年已经係冠军嚟㗎喎。 係啊， 已经係冠军，仲係 keep 住用呢、這个。 证明大家都好鍾意笑中有泪嗰种感觉囉。 即係冇问题，我唯有 斋笑唔得嘅，要喊下嘅。 我唯有边个再讲一讲呢个。 係咪 笑中有泪。 係咪笑中有泪呢个过程。Okay, 好，咁第二位呢就係爱心啦。咁第三位呢就係笑到碌地，即係斜斜地咁样，好似 Kitty 头先讲啦。咁笑嘅程度系叫做强化一啲嘅，根据 Kitty 嘅讲法啦。第四咧就系普通有只手指公俾个 like 咁啊。第五咧就系即系喊出嚟啦，咁即系有眼泪，比较伤心啲嘅。咁第六位咧就系啦，双手合十啦。咁啊，钟哥头先有讲，感谢啊 ，say thank you 啦，咁样咁。 最多话一句唔该使死人啊嘛。 系啊，喂，但系咧第七呢个尴尬，因为飞吻，我自己咧就有少少避开呢个飞吻嘅。因为咧，好似有带住一种暧昧咁样噶，我成日觉得少用为妙。咁我唔知钟哥 冇嘅， 收到呢啲飞吻系 你自己谂多咗啊？ 系咪 谂 多咗？系咪啊？ 即系等于合十嘅爱心版啫嘛。 系合十嘅爱心 啊， 加强版咁样 系咯，系啊， 小白多唔多 send 啲飞吻俾人？ 飞吻少喎， 系啦。 你唔好再问佢啲咁敏感嘅问题啦。 敏感啊！作为一个已婚嘅男士，我建议大家少啲 send 啲飞吻。 除咗 emoji 之外咧，而家仲有好多。嗰啲即系有几秒喐嗰啲嗰啲图啊，咁嗰啲图咧都有阵时嗰啲表现出嚟，譬如飞吻啊，或者打交嗰啲咧，嗰啲又系好抵死嘅。 系啊， 唔系啊，阿欧你唔好叫阿小白少 send 为妙，应该叫佢 send 多啲。 我 send 多啲， 但你净系 send 俾老婆 ，send 俾老婆， 净系 send 俾老婆， 维系夫妇关系可能帮到手。 听唔听到啊？ 嗯， 要回应先得嘅。 系啊 ，OK， 好啦，嗱呢啲家事常识问答比赛咧，我哋搵日先再讲。反而咧就讲翻啲 emoji 先啦。喂，呢个咧三个爱心嘅笑脸咧，原来都。好係一個互動嚟嘅，原來咧喺國際嘅 emoji 嘅社交禮儀入邊咧，你 send 完嗰個石石出去咧，就應該咧滿面都有三個心心咧，就係為之 回應啊， 係啊，比較妥貼啲一個 點樣點樣點樣三個心心啊， 即係嗱你 send 即係有一個 emoji 咧， 三個心心一個頭嗰度， 係啊， 即係左右跟住再加下邊咁， 即係幾個角落頭一個心心， 有心心咁樣， 嗰個 係啦，表達開心同埋喜歡咁啊， 有回應 嘅，有回應㗎，係啊。 以為解温馨添， 唔係噶，呢個係一個回應嚟噶，即係譬如我抽咗一板乒乓波俾你，你接翻就要用呢三個心心噶啦， 呢個唔識， 係啊， 呢個我都唔知， 唔緊要，我哋學一學咯，唔識咪學咯，我哋舊時細個都唔識用 emoji 去表達我哋嘅情緒嘅咁樣。 我初頭用啲 emoji 咧，係即係第一代 emoji， 就係以前由秋葉原開始延伸出嚟，即係嗰一扎符號啊，好長噶嘛。就以前用嗰啲 emoji 開始就用到而家有啲真係黃色頭嗰啲咯， 係即係打出嚟嘅 emoji， 意思係即係可能一個冒號，跟住再加一個山括號咁樣就代表微笑， 係 最兴嗰个日文个摩字啊嘛，两个摩字，跟住下边仲个 即系一个 A 一个摩，就一个变 咗个人样嗰啲啦。 嗱嗱，呢啲都系我哋成长年代啦。咁你一定会话。咩嚟㗎？你哋講緊咩？咁你唔使問㗎啦，係因為唔會 come back 嘅呢一個。我哋繼續用翻 emoji 嗱，用啲學術呢個角度講啦。嗱，澳洲咧墨爾本大學嘅語言學系嘅高級講師就話，咁啊以為咧大家咧2021年咧因為冇得飛啊，即係或者冇得旅行咧，大家就唔太開心喎。咁但係咧睇翻呢啲應用嘅 emoji 咧，十個入邊咧有七個都係相對好正面嘅咁樣，有兩個更加係咧傳遞一種愛心出去添。咁啊，睇到網絡世界咧，大家都係傾向和諧一啲嘅相，同埋想咧傳達關心都多一啲。咁啊，真係，如果你話最受歡迎或者最常用嘅 emoji， 全部都係一啲比較好啲嘅一樣嘢，起碼唔係。手槍手槍手槍， 唔係嬲嬲，即係紅色面嗰個咧。 我自己咧就最中意用嗰個咧，就係一個奸詐念嘅，即係嘴角戚一戚咧，即係古古惑惑嗰個咧，古惑的笑啊，古惑的笑咧，我覺得帶種幽默感喺度嘅，即係無論大家 send 啲乜嘢，嗱你即 你自己 get 下啦， 你自己 get 下啦，古惑的笑咁樣係嘛？咁啊呢啲都係比較常用啲。 但係而家咧，其實多咗好多 sticker 咧，嗰啲都用少咗啲，因為嗰啲 sticker 再可以加啲字上去咧，就更加貼切咯。 同埋有嗰啲你喜歡嘅，可能有啲卡通人物，又或者啲人物， 例如呢排好 hit 嘅陶大宇又有咁樣， 一定可以代表一切嘅大宇。大宇已經代表咗一個世界。 係啊，陶大宇嗰個 倒轉咗嘅世界， 揞住頭嗰個emoji 依家又復興翻，再用翻啦。嗰種笑咧，又係一種笑到揞住個頭啦，即係你可以表達到好多唔同嘅情緒，而應用。层面亦都好广咯，我觉得。 如果迟啲咧，即系呢啲 emoji 啊，或者 sticker 有埋声就不得了咯，即 系 有埋嗰条声播出嚟咧， 系啊， 咁啊更加能够表达到。争 迟早嘅啫， 系 应该会有啊。 系嚟紧睇一个科技点样发展，点样发达啦吓，增进下人与人嘅沟通都系件好事嚟嘅。 咁啊，唔好净系 send emoji 啦，得闲打个电话关心下对方都需要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6日是一年的第340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5日。1897年12月6号，英国伦敦成为第一个拥有特许计程车的城市。早在1834年由约瑟夫·汉森发明计程车，由约翰·查普曼进行改进和重新设计，其中包括一种测量车费的机械化计程器。到了1897年，伦敦电器计程车公司已经制造出电动计程车。这些计程车亦是第一次在伦敦街道上使用。由于电动马达发出的奇怪声音，它们有一个绰号名为蜂鸟。最终因为汽车开始流行，加速了计程车的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后一辆领有执照的车亦被取消。12月6号出生的朋友眼光精准，可以在各种情况中找到最好的机会，具有管理、布局和协调沟通的能力，善于发扬光大和改进工程，属于实用主义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在不同地方寻找新机遇，可不可以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领先一步得到先机，是不是一定可以发展顺利？还是需要后天环境配合？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门医院公布一宗未能及时诊断病人临床情况的事故，一名57岁病人离世， 院方话涉事当值医生当时未有根据事主心电图的异常情况及时诊断病人有心肌梗塞。心脏专科医生何洪光表示，诊断病人是否出现心肌梗塞要考虑对方的病情和病征。根据院方公布内容，他相信涉事当值医生可能睇漏第二次心电图变化。事发在半夜时段，医院人手较少，建议未来可以加强该时段人手。何洪光又说，心肌梗塞是严重疾病，死亡率高，病人短时间病情恶化，相信家属接受不到，医生和家属沟通可以改善。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蔓延到美国三分一州份，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说，正密切关注 Omicron 疫情发展，相信相关病例会上升，但他指出在全国范围 Delta 变种病毒仍然占大多数感染个案。亚伦斯基接受电视访问时说，对于 Omicron 的情况仍然需要更多数据。他说全国每日新增的确诊个案中，99.9% 都涉及 Delta 变种病毒。他说由于疫苗可防范重症和死亡，希望亦可以减轻 Omicron 造成的影响。美国前资深国会参议员多尔逝世，终年98岁。而多尔太太命名的基金会在声明中表示，多尔当地星期日凌晨在睡梦中去世，形容他为美国忠诚服务了79年。多尔曾经在二战中受重伤，其后代表堪萨斯州在国会服务35年，先在众议院，其后做过5任的参议员，直至1996年期间做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1996年代表共和党角逐总统职位，但不敌连任的民主党克林顿。众议院议长波洛西下令国会大楼下半期致哀，多位政界人士向多尔致敬。中国提供的一批人道援助物资运抵阿富汗巴尔克省。巴尔克省海关官员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说，中国一批物资上星期四和星期五运抵巴尔克省边境口岸，并将分发给多个省份的民众。报道说，中国提供的物资共1000多吨，由货运列车运载从新疆驶出，抵达乌兹别克之后，由阿富汗汽车运输公司运往阿富汗。目前運抵巴爾克省的是一半物資，其餘一半將在近期運抵。日經平均指數報27,770點，跌259點。倫敦金每安士賣入1,783.31美元，賣出1,784.65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6，日元12.93，瑞士法郎0.919，加元1.284，人民幣6.377，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3，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675。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听朝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断断续续咧去到黄大仙中心。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胜利道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车多少少，就系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胜 京利道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里安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那段比较车多，车龙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那边排到去南丰道对出。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对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慢车，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八三零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宋运辉话要开会，所以加班。程开颜于是就带埋范宋去到厂入边揾佢，但系同事就话根本冇会要开，咁宋运辉去咗边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就嚟圣诞，上个礼拜讲咗点样过圣诞，咁其实咧过呢啲节日咧，必定有一个后遗症嘅。 嗯， 咁过节嘅开心啦，但系原来之后咧有好多嘢我哋叫做执手尾噶嘛。咁今日想讲下，究竟有啲咩圣诞后遗症你要处理嘅咧？ 攰咯， 肥 啦， 肥啦，食多咗嘢，圣诞大餐， 空虚咯， 空虚啦。点解会有空虚？ 你咁热闹，不过好彩啊，香港人好幸福嘅。啲圣诞完咗之后 countdown 之后，我哋仲有个 农历新年， 系啦，所以通常一空虚咧就摆喺农历新年之后啦。 但系咧，唔好话后遗症啊，其实圣诞当日即系嗰几日咧，有啲人已经系空虚噶啦，即系因为可能系见到人哋一双一对咁，一班人自己咧就只影形单，好多时候咧呢啲佳节咧特别觉得自己系寂寞噶。 唔好咁样讲。睇多幾次蜘蛛俠出嚟㗎。係。 係呀。應該未落畫十五號咗。 未落畫十五號上。應該我估我自己入場都睇兩 三次。你係咪諗住自己又可以諗下第二個宇宙自己即係會有 平衡時空 真 係 呀。可能平衡時空嘅你唔係形單隻形。 可能喺度富豪呢又或者。 係呀可能美女如 王。 周 王咁樣嘅。 又或者更衰。咁你就覺得而家我幾好啊。 係呀。喂原來平衡時空真係幾好喎。 俾自己心理協調呀。 可以安慰到自己。 正向嘅思维嚟嘅，其实 即系可能华山博士都可能迟啲讲下平衡时空系嘛？ 咁其实咧，所谓嘅啲圣诞或者节日后遗症咧，第一样嘢即系除咗正话 Kitty 讲话肥咗，咁你个心理压力，咁跟住点啊？减啦，咁即系你又要做多啲其他嘢，譬如做运动，又或者要节食，食翻少啲咁样咧。另一样咧就系。 通常聖誕節你會收禮物。 嗯， 礼物你点样处理？你积存咗，你未必用得着嘅嗰扎嘢啊嘛。 新年送翻咩人咯？ 但新年好少 送呢啲 噶， 送啲饮饮食食嘢噶啫嘛。新年通常送啲酒、送盒饼啊嗰啲。 当如果你系而家翻紧工嘅，咁你喺公司自己有一个可能有个 party。咁有個家庭有個 party， 或者係朋友圈有個 party， 咁呢三個地方好多時候你都會收到或者你送出一啲禮物噶嘛，咁、然之後咧過咗節之後，你就會積存一紮嘢喺度啦，咁、你唔知道會點樣處理。咁我聽過啲朋友講咧就話唔使唔會積存噶，當即係嗰一年嘅節日咧就已經搞掂，即係點啊？你用呢一個group 嘅禮物就轉移去另一個 group。 系 另一个 group 嘅礼物，再转移去第三个 group， 于是者咧左褪右褪， 玩几次 系 嘛？一份礼物， 下年 翻去你屋企，跟住下年又另一个 party， 啲人会入呢个礼物嘅， 啲老夫子桥段嚟嘅， 循环抽啊！ 咁你又买啲唔好咁快过期咯？ 系啊， 咦？呢支面霜过期咯？ 过期咁样，咪通常都两年至三年嘅咁样。另外以前咧就多一样嘢嘅，而家就少咗嘅。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就係聖誕卡，因為每一年都會收聖誕卡，你又唔捨得抌喎。係，咁但係你每一年可能收到，譬如有五六張啊，五六張至十張之間，你每一年有呢個數量，跟住你第二年又加落去，第三年又加落去，跟住你到小學畢業嘅時候，嗰百幾張咧，你又唔知抌又唔係， 係 唔抌又唔係， 通常會留低兩個比較重要啲，或者覺得自己 friend 啲嘅男仔朋友嗰啲聖誕卡或者女仔啦，咩都好啦，儲低佢，跟住其他全部都抌嘅。其實聖誕卡都幾浪費嘅，我真心覺得係啊。 咩又鋸幾多棵樹先做到張聖誕卡？ 係啊，喂，不過咧，即係聖誕卡又可以提提大家喎，會節油嘅喎。 啊，係喎， 即係嗱，呢個你又要 check 翻，即係上去郵政方面咧，香港郵政方面去 check 翻幾時節郵。你話我係想寄張聖誕卡俾阿姑姐，阿姑姐喺澳洲咁樣，咁你話幾時節郵？你自己睇翻啊嚇。 但係呢一個咧，我成日都有一個即係解唔通嘅心結嘅。究竟應該係繼續俾聖誕卡，定還是用 E 卡？ 我都諗唔到啊，我都諗 唔到 嘅 心。 但 E 卡就冇咗嗰個感覺啦。 係啊， 咁就算啦。 但係你用聖誕卡。又會俾人話你唔環保 啊！ 即係成日有個心結喺度啊！究竟應該用邊一個形式去同人哋祝賀咧？咁 兩個形式都用咯， 機緣再寫點 再寫咯，心靈心靈對沖翻咁樣係嘛？ 嗱，咁另一個咧又係難於處理嘅就係，如果你屋企譬如話你中意招呼朋友嘅，又或者開個大食會嘅， 係 一定食剩嘢嘅。 哦，係。 譬如你24號食一次，25號食一次，26號再食多次。三日加埋食剩嘅嘢咧，你就唔知點算。 係 通常你如果你24號食完之後，你唔會話25號不如即刻食一啲隔夜餸啊嘛。咁啊25號又整一啲新嘅啦。咁跟住咧，如是者三日剩埋啲嘢咧，就等於農曆新年嗰個後遺症一樣咯。跟住點咧？農曆新年食嘅菜，你勉強譬如崔神廚房，你都講啊，勉強你都可以，不如撈埋一碟再食多次啊。 盤菜咁咯。 盤菜咁樣啊。但如果你食聖誕大餐。好難做到呢個效果， 做唔到噶 沙律咯，又係撈埋一啖，加少少醬， 沙律隔夜都唔好食啦。 沙律係 喂，不過咧聖誕大餐咧，頭先鐘哥講呢個咧，我即時喺度諗起咧，其實有兩樣嘢咧都幾滯銷嘅，但唔知點解大家都因為聖誕大餐嘅緣故咧，要加呢兩樣嘢 氣氛，火雞， 火雞啦， 火雞啊， 火雞我又真係好麻麻地嘅火雞， 其實放棄火雞本身啲肉質我都覺得好痛。 但火雞咧， 點解要咁中意食咧？ 但佢係代表住聖誕啊！ 但 係嗰個儀式感好重要。 你可唔可以教大家點樣可以整得啲火雞好食啲咧？ 我研究一下，我真係冇試過自己整火雞，因為我本身對火雞都有少少偏見， 都麻麻地， 都麻麻地，係啊。 係咪因為鞋口啊？都係。 係，唔係我有試過一次係滑嘅喺出街食，但我懷疑嗰只火雞應該唔係好大隻。 邊個唔係火雞？ 係春雞 嚟。火雞市場買只龍江雞算啦。 嗰陣時即係 office 啦，其他 office 唔係講港台 office， 咁啊又係聖誕大餐，咁啊叫到會啦。火雞我每一年咧只能夠係食個火雞髀咧，係真係比較好食啲，其他完全咧真係食落去咧，即係成個口咧都鞋曬咁樣啦，就比較難搞。第二咧就係呢個聖誕蛋糕，聖誕蛋糕你知唔知即係成個咧 正方形一嚿磚咁樣拱起咗少少。嗱、嗯，如果你而家去嗰啲美式嘅百貨公司啊，或者日式嘅百貨公司咧，佢已經擺曬出嚟㗎啦，超多嗰啲糖粉啊，即白色咁樣染到成個都係咁樣嗰啲咧。哇！嗰啲咧係大家只係食咗少少啊，每一年我都見證住呢個聖誕蛋糕係俾人抌走咗。 嗰啲都係打卡用， 冇人攞走，因為佢真係超甜，嗰個甜度係外國人先可以承受得起嗰一種甜咯。你得唔得？ 唔係，我係中國人，我都可以承受好甜嘅喎。 但係聖誕蛋糕你中唔中意食先？ 其實係蛋糕我都中意食嘅，你問 甜咧，佢真係甜得好恐怖， 好恐怖。 我成日都話，譬如日本人有一隻叫羊羹啊嘛，點食啫？日本人係要食。 但你買過俾我喎，你去日本。 我中意嘅喎。 係啊，唔係，因為其實佢有個食法咧，就係你連埋嗰啲咩抹茶好甜嗰啲，一啖甜。 跟住你話切好薄片，即係嗰一條咧可以分好多次食。係 啦，又或者嗱 ，Kitty 都懂得用唔同食材煮嘢啊嘛，咁嗰啲咁甜嘅可以用嚟即係精製甜嘢，可以再發揮成其他餸菜啊嘛。中國可以就咁食嘅喎， 係啊， 喂，嗰啲梗係齋拍㗎啦！ 你諗下幾恐怖？齋拍呢兩個字，你仲覺得咁隨意？ 唔係我甜得太恐怖啊，係你哋淡得太過分啦！ 你可能都係 Milton 嚟嘅喎，你都係異能人嚟喎，中國你食嘢方面有異能喎。 咁佢好傷心，咁多異能擁有一個食甜嘅異能，有咩用啊？請問 有用啊！食甜嘅異能咪食多啲甜咯、啊， 可以預知未來就話，即係我只可以食得更甜咁樣，冇意思咁樣。 喂，但係聖誕蛋糕呢個真係～如果大家真係冇咁多個鐘哥喺度咧，你未必承受到咧。 冇嘥啲食物， 你真係冇嘥啲食物咯。因為嗰啲外國人咧，好中意即係食嗰啲聖誕蛋糕，係飲好多好苦嗰啲咖啡嚟對沖翻先搞得掂。佢嗰種甜度咧，係喺比 Bunny 咧甜多十倍喎，真係好。 因為土耳其人咪咯，所以佢啲咖啡好苦。 係啊，可能真係要咁樣嚟balance 翻啊。 咁另外有一樣咧，就係關於送禮物啊。嗰時候話，如果你話交換禮物，咁冇得講啊，因為你唔係有一個特定對象，你要同佢交俾啲禮物佢啊嘛。交換禮物即係隨意地買。咁但係如果譬如好似小白咁樣，要買啲禮物俾屋企人，譬如買俾小朋友咁樣啊，又唔知啱唔啱佢喎，因為 買俾小朋友易啊，買俾佢實啱嘅。 嗱， 我買俾佢 唔一定嘅喎， 係嘅咩？ 因為可能佢會覺得哎呀好開心，但係佢可能未必一定係最高興啊嘛。咁如果你要買一份，如果帶佢揀。啊！你中意買乜嘢，我買咩俾你咧？咁固然之係最啱佢心水啦。 但佢講嗰啲我唔高興啊嘛， 就係、是、啦，亦都可能係冇咗你送聖誕禮物嗰種嘅精髓嘅，就係我送一啲嘢俾你，而我覺得呢樣嘢啱你，又咁啱你啱、啊，你冇咗呢種精髓啊！ 我為你挑選， 為你挑選啊嘛！ 同埋最開心係當佢拆嗰份禮物嘅時候，佢都好中意，係啊，佢都好中意 嗰種喜悦啊嘛！咁但係如果你話送咗俾屋企人，佢唔係特別著弱嘅時候。就麻煩， 一拆嘅時候咧，嚇咁 樣，會基本戲都交到嘅。 唔係啊，但係睇好多嗰啲電影啊或者電視劇咧，啲細路仔唔會識得隱藏呢啲，啲大人識隱藏啊嘛。 細路仔唔識隱藏， 細路仔就會即刻俾一個咧好沮喪嘅樣你睇啊嘛。 係啊，點解飛鏢嚟嘅？又唔係變身器嚟嘅咁樣。 係啦，佢就會唔開心。 跟住你話聖誕老人送嘅，咁佢冇咩奢求啦。 啲細路仔點先隱藏得到？我建議大家睇呢個流行嘅動漫。国王排名，依家最新嗰一部，佢就教你点样隐藏自己嘅开心唔开心，或者点样演绎出嚟。你有冇睇啊，钟哥？ 呢个未睇、 啊，喂，你真系睇啊，神作嚟噶！我一开始都以为流流地啦，呢卡通咁样， 点 解知原来国王排名个劲系劲在当中入边写啊国王嘅心路历程，系啊， 因 为表都苦涩。 我最近沉迷咗睇第二套啊，即系唔系剧集嚟，可以分去题外话分享一下。我最近沉迷咗嘢系嗰个串流平台咧 ，N 字头嗰个咧，有一個咧係真人 show 嚟嘅，就係講整朱古力。 哦， 大家可以 哇，勁咁跳通嘅，係鼓勵到 啊！講翻聖誕節啦，其實 甜啊嘛，又係甜啊嘛。 佢嗰啲朱古力唔係整俾你食噶， 睇嘅 係藝術品嚟，唔係睇係藝術品。佢點樣用朱古力整一個好大嘅雕塑出嚟啊？或者整一啲好小巧嘅東西，而有啲係食得嘅。你大家不妨睇下嗰個， 不妨睇下，睇咗當食咗，食咗係。 但你睇完之後，你唔想食嘅，因為太大嚿。 佢用朱古力整咗個萬里長城嗰啲啊， 差唔多啦。 哦， 差唔多啦。咁啊，不妨可以睇下呢一個嘅。 好啊。 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 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衬，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反感。吻都变罪证，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8:52啦，听过有 Jenny 吴若希火和火柴。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连接阿靓玲都情淡薄沙啦，到底呢句说话点解呢？喂，好有用噶，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节 Annaling， 建节即系代表今日 ，Annaling 即系咧代表今日咁冻嘅。路程淡薄沙啦，即系话你着多件衫啦。天气凉咗啦，咁啊梗系叫人着多件衫啦。呢句说话咧，其实将福建话同埋马拉话咧，即系二合为一，混埋一齐嚟讲。咁啊，所以咧未必个个听得明。但系如果你身边有位朋友，佢系真系嚟自南洋、马来西亚呢啲地方嘅话咧，不妨同佢讲下，喂，建设 Annaling 都情淡薄沙啦。佢听到嘅时候会暖在心头，认为你真系好关心佢。不过事实你真的关心他的。 嗯，可以讲下这个啦。咁啊，同阿 Kitty 咧，同埋小白讲，你们两位咧都是养狗人士啦。咁近排咧都多了很多韩式嗰啲咧自助影楼啊，就俾你咧同自己嘅狗狗咧一齐影下相咁样啦。咁啊喺上环嗰度嘅有一个咩宠物通行证咁样啊，就即系人狗一齐影咁样。咁有摄影师嘅，亦都咧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啦。咁俾你抱住狗狗可以影嘅，咁啊影足一日咁样。咁我想问一下咧，两位拍档咧，多唔多同自己嘅狗仔合照咧？而啲狗仔咧，即系或者其他宠物啦，即系可能收音机旁边有啲听众养猫嘅或者养龟嘅，佢听唔听话嘅咧？嗱，猫啊，好似比较难控制啲嘅。有阵时我见到有啲朋友啲profile pic 咧，即系 Facebook 嗰啲啊或者 IG 嗰啲咧，咁啲狗咧都好似好醒咁样，又识得笑啊，伸晒脷咁样咧，好 happy。 我啱都帮只狗影咗批新嘅相啊， 好靓、 啊。 你都系去呢啲叫做 我有自己影喎， 我自己影咁，但系系咪都算乖，同埋都肯好定咁样去影下相嘅？ 即系睇下系边一只小狗做、 啊， 因为我以前 同埋睇佢哋心情啊。 系啊，我以前养嗰只小宝咧，佢系好唔中意影相嘅，但系佢好醒嘅，即系你递起个相机或者手机嘅物体啦，佢就识得回避你嘅眼光。咁、我曾经试过咧攞。又差唔多 size 嘅嘢，即係我譬如攞起盒檸檬茶咁樣對住佢啦，佢又唔會另歪面嘅、即係佢知道嗰個唔係鏡頭嚟嘅喎， 佢知嗰包係檸檬茶。 係啦，咁而家小豬就好中意影相嘅，係啦，佢都即係識得有好多表情。 中意影相嘅寵物咧。我真系觉得系好襟捞嘅宠物， 好襟捞，识做咯。诶，呢边呢边，伟仔望下镜头先，系啦，有狗仔叫伟仔。 因为可能佢哋知道咧， 伟仔望望呢边先。 喺人类世界襟捞，俾佢影下相咧，其实最终受益嘅都系自己。 跟住又会请佢食翻啲嘢啊，你好得意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如果你话喂佢呢、這个有得同啲宠物一齐影相，我觉得系好嘅。不过我自己就中意咧。我影宠物嘅时候咧，就一系宠物加细路仔，一系就宠物自己。如果你话又加埋我自己入去咧，我觉得我自己会变成一个败笔。 系唔会？你都好靓仔，因为点解咧？我打开报章咁啊，见到有个朋友仔啦，咁啊同埋自己嘅爱犬咁啊出镜，咁样就宣传下呢啲韩式嘅叫做咩影相咁样。跟住我即时系谂起 Kitty 啦、，Kitty 可能同自己啲宠物有阵时都会影下呢啲相啦，同埋有阵时family photo 啊，因为当咗宠物咧。已经是自己的屋企人啦，咁、即系叫做我两口子再加埋狗狗咁样。啊，我有啲新人朋友咧，即系啱啱就嚟结婚啊，或者将近结婚嗰啲咧，影啲婚纱相咧，好中意狗仔嗰啲咧，都会捧住只狗咧周围影啊，去石澳啊，或者去其他香港唔同嘅打卡点。咁、当然系容许狗只进入嗰啲咧，咁就同佢哋啲狗仔啊一齐啊，即系无鞋啊一齐影翻一辑婚纱相咁样咧，都时有发生。其实都几浪漫咯，我觉得呢一件事。 系啊，其实好多年前咧，我已经有谂过有冇可能咧，喺一间 cafe 里面咧有一个角落，即系我谂系十几年前，因为嗰阵时咧就觉得好难可以带到宠物去世界各地影相啊，即系去旅行，我哋自己就可以啦。但系宠物好难噶嘛，跟住我就话啊，有冇啲咧系不停可以换后面个景，即系可能带咗去巴黎， 比萨斜塔， 系啦，带咗佢啲名胜，即系好似世界之窗咁咧，跟住就可以带佢入去影相啦。咁样咁而家呢啲照相馆我谂都系即系差唔多呢啲 idea 啦，系啊， 咁可以试试谂谂啦，都系一个几好嘅放狗嘅放狗或者同 放电添啊， 狗狗放电嘅一个即系好嘅去处嚟嘅 plan 下，即系嚟紧圣诞假期有啲咩做啦，咁啊，即系一日睇戏，一日影下相得唔得咧？咁绝对得嘅，咁啊，希望都帮到啲男朋友谂下啲新嘅 方向。近住胜利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九龙塘。 方向，近住胜利道一段交通都是正常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三号干线即系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在南昌村。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就慢车，而家车龙在南昌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车多，排到去环宇海湾。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在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御龙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一个电台频道的成功，既要制作有质素的节目，更加重要是多些跟外界接触。今次要讲的是，就是结合数码录音技术的多声道广播剧。而 Radio 2呢，就曾经试过两度制作这种广播剧。当年太阳计划2005其中一个重点项目，就是同数码港数码媒体中心合作，推出全港首个 5.1 声道广播剧《太错》，采用数码录音技术，令到声效更加真实立体，好像置身现场一样。有这么强的制作后盾，当然要有一个超劲的声演阵容啦。《太错》的主角分别是饰演雷尔泰的刘德华，饰演情如初的梁咏琪，其他阵容还有 King Sir、 钟景辉和一班二台 DJ， 还找到演艺学院编剧系讲师陈锦权担任编审顾问，还有黎允文担任技术顾问，相当大阵仗的。2010年 Radio 2再接再厉，联同保安局禁毒处合办一系列同行抗毒活动，包括推出全港首个以 7.1 数码环回立体声制作的广播剧《毒戒》，并再一次请到华仔声演，其他阵容包括杨千嬅和一班二台 DJ， 内容融合了多个由真实个案改编的情节，带出毒品的祸害，现在听回都一样走在时代的尖端。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游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有啲明白翻，同大家做個大市前瞻啦。美國上市中概股除牌風險大增啊，引發咗相關嘅股份上週五就挨沽啦。但係國務院總理咧李克強就明言啊，適時會降準嘅，為市場咧帶嚟好消息啊。預期港股咧今個禮拜都會好淡增持啦。睇到咧美國上市嗰啲股份咧跌幅都比較大一啲啊嚇咁啊。今日禮拜一開局應該都會顯著低開噶啦，咁啊起碼500点。到啦，咁啊，预期咧，今日市况都相对波动啊，咁啊，散户股民咧就要留意同埋小心风险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入边啊，咁啊，亦都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 Jody 继续喺度。早晨 ，Jody。 Hey, 早晨，各位。 咁啊，上次咧就同我哋讲咗一啲叫做唯心话，即系可能心入边所想嘅，亦都唔系自己会做嘅。 嗯。 例如话哦，你咁曳啊，我就带你去差馆。 嗯。 你唔会噶嘛？你唔会将自己个仔可能佢可能唔洗碗， 嗯， 或者唔帮手啊闹爸爸，你就带佢差馆，你唔会噶嘛？系咪先？ 嗯。 咁、但系有好多呢啲说话。誇張咗嘅，或者上次 Jody 同我哋講情緒轉嫁咗去俾第二個、第三個嘅角色，令到自己家長自己甩爛咁樣。咁、仲有好多咧，我哋喺家長同小朋友傾偈嘅過程入邊咧，好容易犯嘅錯誤，都係一啲叫做。容易令到我哋诚信失去咗诚信嘅一啲说话嚟嘅喎。 系啊，家长要留意，因为咧，我哋好多时接触家长咧，都常见脱口而出，唔系家长专登咁样讲，而系有阵时唔为意会讲到啲说话，讲到三个你听下，真系好常见嘅。有冇听过一个叫激将法啊？ 有。 嗱，你啊，小白，你有本事，你咪叻过哥哥咯。咁嗰啲咧，有冇听过？ 有啊，但系我唔会用呢招，真系唔用。 嗯。 因为点解咧？我细个成日俾人用激将法嘅时候咧、例如话点解你家姐读书咁叻？ 嗯， 点解你啲科读得咁差噶？咁呢个好明显系激进法啦。 系， 但系嗰刻咧，我仲记得嗰阵时，我几多年班，唔知二年班。 嗯， 咁老师同我讲啦，咁样，我好恶嘅。咁喺嗰一刻，我仲印象咁深刻嘅时候，第一，因为我俾人闹紧；第二就 系 我嗰个谂法，我真系心谂，咁家姐还家姐，我还我啊。 系， 家姐读书咧有家姐本事。关我鬼事咩？我嗰刻我真系唔会觉得，因为家姐读得叻。咁我就可能又要好似家姐咁咧，咁我心谂喂，我跑步好快，家姐跑步好慢嘅、哦。 哇！你识得去计算大家嘅优缺点啊嘛，你仲可以计到。 系几廿年前嘅细路，即系我啊，都识得咁计算。而家僆仔梗唔得啦，系嘛？ 但系你发唔发觉家长有时咧，就会身边嘅人咧，常要揾啲人咧，去谂住小朋友会学嗰啲你认为好嘅人啊，阿哥阿家姐读书叻。小朋友就会跟住家姐阿哥读书会叻、但系殊不知有阵时咧，我哋用一啲所谓激将法咧，会带嚟少少后果嘅。个后果咧，你如果就讲你好似阿哥咁叻嘅话咧，小朋友未必如你所愿，真系会好似阿哥咁叻。调翻转头，佢会好憎阿哥。因为呢个阿哥系令到我要好似跟住佢走咁样。 哇！咁我当年咪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冇错， 如果我谂住哇好家姐嚟做比较嘅话，咁我咪一系就可能好憎我家姐。 系啊， 哎呀，好危险啊！ 嗱，所以咧激将 背脊都凉凉地，而家谂翻你都 背脊啊！嗱，如果系真系有时要我激将咧，我就建议家长咧，你其实想比较底下小朋友改善嗰个情况啫嘛，读书又好，行为又好。就倒不如用小朋友左手同右手比咯。嗱、咩叫左手同右手比呢？阿小白今次咧就考50分，咁、你咪佢自己同自己比咯。阿小白今次50分，嗱你睇下下次能唔能够高过50分啊？咁佢咪左手同右手比去努力咯， 打倒昨天的自己。 系啦，就而唔系揾身边家姐阿哥隔篱阿 B 仔同佢比，你好似人哋咁叻。如果唔系嘅话咧。某程度係製造一啲嘅人際嘅紛爭嘅， 係咯，個個人個即係長處優點都不一樣啊。 係啊，唔係好似阿小法你咁識諗噶嘛，係咪小朋友？ 原來我細個都開竅噶咯， 係嘛？我得你咁聰明。好啦，第二種咧，亦都好常見啊。我叫唯心式啦。咩叫唯心咧？即係個意思就係、是、阿媽好明顯講反話嘅。嗱、我就唔怕咁污糟啊，你咪唔好執咯，有本事咁嗰啲咧，你有聽過？ 都有， 即系小朋友，其实阿妈想个小朋友去执翻啲嘢，执翻啲玩具。 嗯、 但阿妈讲反话、 嗯， 就你有本事你唔好执咯。 嗯、 我唔介意噶，我唔怕噶。但系其实阿妈系介意嘅，阿妈唔中意嘅。但系点解要讲一啲相反嘅说话呢、其实我哋仲要直接要当同小朋友讲嗰啲嘢拗教，请你执翻好去。 嗯 啊、做翻有手尾嘅小朋友 OK 噶啦、而唔系讲反话，因为你讲反话，万一个小朋友。 好啊，既然系咁，我咪唔执咯。嗱，咁啊变咗大家真系对着干，唔系如妈妈所愿，真系能够改善到小朋友嗰个不当行为。 小朋友有机会咧会咁谂嘅，啊妈妈叫我，你有本事你唔好执啊咁样。 Okay. 小朋友可能真的会谂，其实我个人都几本事， 所以我唔执， 所以我唔执，好正路啊！呢个方法即系咁样谂嘢，其实一个小朋友有阵时真 系 好单纯噶嘛。咁妈妈话我本事，我就唔好执啊嘛。我谂一谂我自己先，谂咗两秒钟，我好本事、啊， 所以我唔执啊， 所以我千祈唔好执啊。 好有逻辑性， 有阵时小朋友谂嘢可能真系咁样 嘅，系啊系啊。当然我谂妈妈绝对唔系咁嘅动机，唔系咁嘅出发点，而系真系想去执嘅。嗱，咁但系如果你讲咗反话咧，小朋友蠢嘅，真系唔执。我有本事，咁就阿妈就激死啦。 系啊，一头烟啦，到时 系啦，倒不如直接同佢讲，请佢执翻去咯，好嘛？嗱，第三样嘢更加多，我唔知道小朋友有冇听过咧。嗱，小朋友你曳，我揾阿巫婆嚟捉你噶啦。 有啊。 嗱，$80，我听日同陈老师讲，等陈老师去罚你啊。嗱、 啊， 你唔听话嘛？我今晚等爸爸翻嚟去罚你啊。 嗯。 有冇听过呢本书 啊？有啊，有啊，有啊。 嗱，简单嚟讲， 最常听好似系呢啲添。 系咪啊？ 系啊。 我用个字眼叫转嫁式。 系。 就转嫁第三者嗰个压力，去驱使小朋友去改变嘅行为。 嗯。 嗱，有时如果你常常用咁嘅说话去讲嘅话咧，带嚟两个后果。嗱、嗯，第一个后果。嗰、那個第三者阿阿烏婆阿陳老師啊，阿今晚阿爸翻嚟，甚至我都試過，你曳啊講俾阿李姑娘聽，即係擺咗我上台。嗱、 啊， 你冇俾個第三者做得好，如果做得好嘅話咧，某程度你自削你自己嘅父母權威。嗰、那個小朋友就聽過第三者話， 我就聽咗李姑娘講啦， 係李姑娘啊，陳老師啊，阿爸啊，阿烏婆、啊啊、就冇你嘅事。 我諗而家小朋友會上網 search 邊位阿烏婆咁架勢阿烏婆。 係啊，你有冇俾人話你成長有冇俾人話你曳揾阿烏婆捉嚟執？ 我有聽過，我爸爸媽媽冇同我講過， 係、okay. 啦，所以由細到大我就冇乜阿烏婆呢個 concept 嘅、嗯。 有冇揾老師罰你啊？講俾阿老師聽罰你 都有，呢、這個都有聽過嘅。咁、作為小朋友，梗係會驚啦，係咪先？咁啊，梗係會覺得其實原來阿媽同以前細個真係成日會覺得阿媽同老師其實係成日暗馬底打龍通嘅，係 咪啊？ 係咪？咁我以前細個嘅年代都仲未有手提電話咁發達噶嘛，咁、都會諗下老師係咪同媽媽日日都係會傾下電話啊，或者私底下去飲茶啊，咁啊又喺度攞我做 topic 喺度傾啊，即係以前細個我會咁諗噶。 但是即是老师同家长去沟通，我想即是无可厚非的，因为都要了解小朋友的情况。但是是不是去到即是去倾下点对付小朋友呢、我想这个就不是 太重要。 但有时家长脱口而出讲这些说话呢，俾小朋友一个误解啦、当然有时亦都明白一样嘢，好矛盾呢，就是究竟老师是一个仁慈的人，正是一个准备罚我的人呢？如果爸爸妈妈成日挂在口边，你人我听日讲俾陈老师去罚你嘅话，咁、小朋友有啲混乱嘅。OK， 嗱，咁第二个问题呢，小朋友个不当行为，你下下等听日讲俾老师听，下下等阿爸今晚放工翻嚟去处理嘅话咧，咁、就论尽。 咁啊，即时嘅问题处理唔到啦。 即时嘅问题要即时处理噶嘛，唔系下下等第三者十二个钟头阿爸放工翻嚟先处理噶嘛。咁、第二个问题，小朋友个情况就会恶化噶啦。咁、你容唔容让一个转嫁式嘅方式，等阿我听日讲俾阿陈老师听，我今晚等阿爸去罚你，而摊咗喺度咧？ 小朋友好醒啊，佢心谂我而家曳咗过咗去神仙啦，十二个钟头之后先算。 阿爸翻。嚟佢都唔记得啦，系嘛？所以咧，我建议家长咧就唔好脱口而出揾个第三者去凶个小朋友，所以转嫁第三者去压制个小朋友咯。 我最后一个问题咧就想问，其实呢类型嘅叫做讲嘢嘅方式，都系希望有其中有一个我哋难听啲就做丑人啦、好似做一个衰人咁，等小朋友惊佢嘅。其实喺小朋友教导佢嘅时候，系咪一定要有一个人去到做丑人，或者有一个叫做权威嘅人，令到小朋友害怕佢嘅？咁先至可以控制到小朋友嘅情绪或者管理到佢行为 咧。嗱，所以常见喺屋企先啦，就一个钟一个间啦，最常见就阿爸做间嘅，阿妈做钟嘅，或者点？系咪一个人主要系负责去处理所谓惩罚嘅小朋友？另一个揽揽抱抱锡锡，就对小朋友最好咧。 我就会想尝试两个都系好人嘅。 我两个都好人，但我有时会睇钟又嚟，间又嚟咯。你要揽揽抱抱锡嘅小朋友无可厚非，但系同样小朋友有问题时咧，你都要扮演去处理嗰个角色咯，就唔系下下等个钟行等个奸嘅翻嚟先至处理咯，所以小朋友先慢慢建立咗一种叫自律性啦、 因威并重， 冇错啦，用咗呢个字啊，小朋友建立个自律性，透过你，亦都透过你去感觉到嗰种温暖，爸爸妈妈系紧张爱锡珍惜我咯， 咁啊呢样嘢好紧要啊，大家都记住啦，咁啊。 教导小朋友咧，唔系下下个都做黑面神嘅。 冇错冇错， 善良嘅又系你，会有威严嘅，唔好话系啦，唔好话害怕，有威严嘅系啦，都系你。唔该晒 Judy， 好，唔该晒，唔该晒。 吃两餐不要嫁动人，300元你交换套衫加对两部鞋，喂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愿你将税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喂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呼叫痛 上个月中，有民众在澳洲坎培拉的一座湖那里发现一只袋鼠在水面上漂浮。接获报警的警方当然揸住水上电单车去救援啦。点不知一下子将只袋鼠拖翻上岸，下一秒钟它就转身又跳翻落个湖那里了。根据野生动物组织所讲，他们说其实这种情况在澳洲并不罕见。袋鼠的确是会游水，又或者为了躲避猎食者的追捕而跳落水的，所以他们是真的懂得游水的。除非见到他们没办法在水中脱困，又或者发现他们体力不支，如果不是，只要通报相关的动物保护单位来到观察或者处理就可以了，不需要特登去到救援，以免打搅他们添。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早的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林慧接通了，有许小姐在。早晨许小姐。 早晨啊，你好， 恭喜你、哦，你今日有大喜日子、哦。 系啊系啊，系诶，即系好感恩诶、有25年嘅结婚周年纪念啦。 梗系啦，有人锡足25年、哦，可能唔止添。 系啊系啊，都仲有好多好朋友喺身边，都系今个月12月结婚噶，都系好值得。大家庆祝啦，同埋今个月又系我嘅生日啦！ 哇，即系由月头开心到月尾喎，咁真系。 冇错，仲有即系中间仲有一样嘢就好好嘅，就系、是、我嘅寿星日子都成29年啦，咁、哦、样咯。系、啊，所以好开心噶，今个月份系我最中意嘅月份咯，所以。 系、啊，同埋咧，12月咧，亦都系天气好啦，而且咧，即系而家成日朝头早望出去嘅时候咧，个阳光咁靓咧，啲天气又有微风啊，咁样凉凉地都几舒服嗬。 是啊，所以结婚是最好的日子。 是啊，我都觉得是，其实冬天结婚是舒服一点 的。是啊，同埋有那个气氛呢，就是圣诞节呢连埋一起呢，个人特别开心的，我觉得。 啱啊啱啊啱啊。咁你今朝打电话上嚟最主要是想同边个点唱先？ 其实我想为我自己最爱的我的丈夫啦，即是很感恩同他可以行到25周年之余，他的包容啦，他的相信啦，即是大家的可以相处到25年都不容易的。 嗯，是啊，又要靠你又要靠他咯。 是互相都很重要的。 是啊，啱啊啱啊啱 啊。还有很多好朋友的互相的大家扶持，在婚姻里面都彼此是帮对方的，我们都是啊，这样咯。 最重要就是这样咯，即是大家又互相体谅啦，同埋互相去扶持咁样，咁就真系一日一日咁样走过噶啦。 系啊，所以其实系好甘甜嘅， 系 好感恩嘅咁样咯， 系啦，谂翻啲点滴又好开心嘅， 好开心，好开心，真系好开心。呢个都系好似好快过咗啲时间，咁啊廿五岁啦， 幸福嘅日子系过得特别快嘅， 系系系，好嘛，当中都好甘嘅，我觉得 一定有经历嘅，但系嗰啲经历咧又会最屘谂翻上嚟嘅时候就觉得啊，庆幸我哋咧。就真的一起跨过了这些难关了。 是啦，没错、是很好的，很多谢他的，就是这样。 嗯，好啦，多谢你的电话许小姐，希望你们永远都这么甜甜蜜蜜啦。 是啊，多谢我老公。 好啦，多谢你，拜拜。 好，拜拜。How long I lost in love， 这世上已不多记载，你却是我心中所想，真心说爱是漫长，天荒梦未老。How long it lasting now？ 我每日盼中得到爱，每次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荒梦。 光追踪31 最终三十一，小白，我哋一齐请阿畅出嚟啦，好嘛？ 系啊，阿畅出嚟啦，现身啦！ 早晨， 早晨啦，各位，早晨，小白，早晨好， 早晨， 有咩好节目睇？ 好啦，首先咧，同大家讲下啦，咁啊，就嚟立法会啊换届选举嘛，咁啊，继续有呢个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啦，今晚7:05，咁啊，轮到邀请到咧呢个新界东北呢个选区嘅候选人咧上嚟介绍佢哋嘅政纲嘅。咁啊，去到今晚9:30啦，咁啊，功能界别啦，咁啊有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今晚邀请到几位啦，医疗卫生界嘅候选人咧，又系上嚟分享下佢哋嘅政纲，分享下佢哋嘅睇法嘅。 嗯，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喂，另外8:00都系香港故事、哦。 冇錯啦，香港故事全新一輯啊，咁就今輯叫做世紀物語，咁就講咩嘅呢？咁啊，由一啲昔日啊香港嘅人啦、一啲事物啦，或者一啲物件啊出發去睇下咧，以前的香港和现在香港有几大的分别，有什么转变的。今晚第一集叫做合骨人心、啊哦、合骨人心是讲什么的呢？就是讲跌打医馆、啊哦、可能很多朋友不幸地都入过跌打医馆的，都有一个传统的形象嘛，就是很多药酒浸在这里、啊 啊、 你好恶死 啊, 啊，你入到去都是痛的嘛、啊、都是不开心的。咁啊，呢個係一路以嚟俾我哋本地醫館嗰個人、那個印象啊，但係到咗今時今日仲係咪咁嘅咧？有啲醫館即係去到第二、第三、第四代咧，其實好得意喎，佢哋啲佈置、啲諗法亦都好唔同嘅嗰啲醫師。咁啊，今晚呢個節目就帶大家去睇下啦。 嗯，咁啊可以学下嘢啦，等我哋都知道喂、平时扭亲啊咬亲究竟系点噶，咁样系咪啊？哇，不过咧即系一谂到个情况咧，都觉得自己啲手脚有啲痛噶吓，即系好好保护自己都系重要嘅。唔该晒， 唱，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38宗是本土病例，内蒙古28宗，黑龙江7宗，云南2宗，河北1宗。另外，內地新增44宗無症狀感染個案，5宗是本土病例，雲南3宗，內蒙古2宗。內地至今累計99203宗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93507人康復出院。雲南省衛健委通報，雲南省過去一日新增6宗確診病例。4宗屬境外輸入病例，全部嚟自老窩。本土病例有2宗，其中1宗是透過瑞麗市的重點人群定期核酸檢測發現，另1宗是在農村縣集中隔離管理的密切接觸者核酸檢測中發現。另外，浙江寧波市鎮海區出現新冠確診病例，鎮海區疫情防控指揮部要求該區今日中小學校停課一日。山西壽陽縣一個電廠項目的宿舍發生大火，至今造成8死5傷，火警在凌晨1:30左右發生，當地立即成立現場救援指揮部，迅速開展火災撲救和現場救援，到凌晨4:多結束救援，傷者情況穩定，善後工作已經展開，事故原因正在調查。美國前資深國會參議員多爾逝世，終年98歲。以多爾太太命名的基金會在聲明中表示，多爾當地星期日凌晨在睡夢中去世，形容他為美國忠誠服務了79年。多爾曾經在二戰中受重傷，其後代表堪薩斯州在國會服務35年，先在眾議院，其後做過5任參議員，直至1996年期間做過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多爾1996年代表共和黨角逐總統職位，但不敵連任的民主黨克林頓。眾議院議長波洛西下令國會大樓下半期致哀，多位政界人士向多爾致敬。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早上清涼， 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听朝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42点，跌323点，成交金额2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5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9.8，跌9.6；腾讯控股451.4，跌11.2。京东集团304.8，跌16.8；美团236.2，跌5蚊；网易162.2，跌7蚊；新奥能源144.6，跌2.6；华润啤酒61.35，跌1蚊；友邦保险79.85，跌1.45；汇控44.65，跌2毫；建设银行5.3，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6，日元13.02，瑞士法郎0.92，加元1.283，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9，欧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日经平均指数报27778点，跌251点。港金现价报1658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89美元，卖出178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咗几分钟啦，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清丽苑。重复多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清丽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嗰段比较多车。咁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去伟业街嘅支路就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货仓。喺新界方面，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嗰段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御龙山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 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 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国家安全教育已于今年五月被纳入中小学课程，就住当中的六个范畴，让大众对国家安全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 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11月29日起，逢星期一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日不同时段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兜咗一个圈，每一个唔同嘅都市都有传言，所以经常都会听到都市传言。由细到大，你一定听唔少啦。例如每年某几日不可以去海边玩，因为有人掹你落水。每一间小学都是弃在乱葬岗上面。不知道这些传言是真定假，但是你都会觉得事出必有因，所以点都信了先。除了属于个别都市的传言之外，有没有些不是局限于都市，而是全世界都知道？如果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一定要是全世界的人都认识。所以你会听到一些传闻是关于一些名人，而听得最多的就是本来已经离世的名人，原来他们仍然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在生的。例如乐坛巨星米高积逊，当新闻报道说他已经离世之后，隔了无奈就会有人说在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角落见到他仍然在这里过着一些极其简单淳朴的生活。又或者孖王皮里士里，其实他还未死，在这里轻轻松松行着街。但是为什么特别多传闻是关于一些这么出名的名人，他们生活多姿多彩，受万人敬仰，但是去到最后传闻见翻佢哋嘅都系过一啲简单淳朴嘅生活呢？其实当新闻报道听到一啲名人离世嘅消息，每一个人都唔想承认，唔想面对，因为自己喜爱嘅人要从呢个世界上消失，所以好希望呢个消息不是真的，希望有一啲传言话俾自己听。他仍然在这里。如果事实真是这样，为什么传闻都是说他们反璞归真，过回一些平淡的生活呢？他们是不是真的想从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回到一个简单的世界呢？一个过着普通生活的人，很多时都会觉得自己生活太平淡，所以务求令到自己平淡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不断追求名与利，就是因为觉得自己生活太乏味，要向一个充满名利的世界进化。但是当你拥有世界的一切，同时间就失去自己很多宝贵的空间，你就好想抛开所有一切，过回最初的生活。如果是这样，这些生活真的叫做你看我好，我看你好。活在普通生活的时候，你就望着一些五光十色的生活，好想走过去。当你生活在五光十色的世界，你又望着平淡生活的那边，好想走过去。所以永远都是望见另一边的好，觉得自己这边永远充满烦恼。还是人生就是如此？人生最初乜都冇，然后你不断想拥有，拥有到最后就是想翻转头。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在昨日青葱岁月，分担实现，分享笑声。在昨日各散东西，不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现在我说笑欠反应，现在我叹气欠宁静，似跌进冷血世间，消耗生命，天天的死拼，懒去讲心声，静待日落西山的晚上，想起你也一起写过诗，但现在你我隔一方，可想起我同回忆这真挚， 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小零食咧，我谂小白啊、小小白啊嗰啲小朋友咧，就应该好中意 咩嚟嗰啲干果干嗰啲？ 唔系、啊，佢就唔系干，佢而系甜啊！咁啊，类似咧冰糖葫芦咁嘅东西。 咁细路仔实中意啦。 系啦，但喺屋企咧，原来都可以整到类似嘅效果。咁啊，当然啦，你就唔一定要用嗰啲冰糖葫芦嗰啲材料啦，你可以咧拣一啲鲜果嘅。咁、譬如你话蓝莓啊，甚至一啲小番茄嗰啲番茄仔。咁总之呢几粒呢啲鲜果，然之后你就攞一个竹签串起佢先。咁串起佢，不过呢预先呢你应该要洗洗佢嘅。即係呢啲鲜果，譬如你话士多啤梨又好，蓝莓又好。 哇，士多啤梨其实好多菌喎、啊。即係佢个表面嗰度，如果你唔洗干净，你都发觉佢都黐几多嘢 喎。係咁你首先要彻底洗干净啦。咁同埋你可以攞少少盐水呢浸一浸呢啲嘅生果先。係啦咁帮佢就清除咗嗰啲污渍啊污渍啊咁样啦。咁跟住呢抹返干。 安佢，就可以攞支竹签咧串起佢，咁啊可以串下嗰啲，咪有啲车厘茄嘅，有啲车厘茄咪好甜，有五颜六色噶嘛，啲黄色，有啲红色咁样样，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将佢串起佢啦，咪加一啲自己中意嘅生果粒啦，咁然后咧就系做嗰个糖浆啦，咁其实嗰个糖浆咧其实好简单，就唔需要特登话攞个镬煮嘅，如果你屋企有微波炉咧，就可以搵微波炉帮手，咁你就可以攞三羹糖同埋少少水，大概可能系一两个匙羹嘅水啦，就攞一啲糖咧去到捞匀佢，开住佢，然后咧就将佢摆入微波炉嗰度，就加热大概分半至到两分钟。咁你攞翻出嚟咧，嗰个糖浆咧就仿佛你已经煮好咗咁样样噶啦，就好似你会见到佢会结身咗啦，就会有一啲气泡出咗嚟啦。咁你喺呢个时候咧，就将你串好咗嗰啲鲜果串咧就饮落去嗰个嘅糖浆嗰度，热辣辣嘅，跟住攞翻出嚟就即刻将佢摊冻。咁摊冻咗之后咧，就变成好似一个有一啲硬糖包住咗嘅水果棒咁样噶啦。咁就有啲似呢一个嘅冰糖葫芦嘅食法啦。不过呢个咧就系一个简易版，咁亦都可以咧就依照你哋嗰个嘅口味去到做嘅。咁大家可以喺屋企试下啦。呢个咧小朋友都可以即系自己一齐同家长去到做嘅。 小朋友 D I Y 会呢个 系啊，因为佢可以揀唔同嘅生果串起佢啊嘛。 系咯， 系啦，只不过系叮热咗嗰啲糖浆，就嗰度会有少少危险，可能家长就要陪同一齐做。咁其实如果唔系咧，呢、這个我觉得都系招呼朋友几好嘅一个食物嚟嘅，甜甜地噶嘛，有啲鲜果生果， 又唔好似嗰啲冰糖葫芦咁。冰糖葫芦我觉得太甜啦， 太甜啦，系啊。 中哥就应该会 OK 冰糖葫芦。 系啊，呢、這个其实都几好食噶，可以大家自己试下。 真 系 好甜咧， 系啊， 真系好甜。 举高晒只手指，就系举高埋只脚趾啊！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好啦，享乐时代今日咧，既然阿 Kitty 喺度讲生果啦，我突然间忽发奇想，我都想讲其中一种生果。咁呢种生果咧，喺我第一次食嘅，我都会乡下仔嘅。 不过小白 乜嘢？ 想问咧，你见到生果，你应该要做一个咩动作？ 做咩动作？ 你要揽住佢咯，因为生果揽。 好嘢，生果揽， 好。你做咩唔出击啊？哦， 佢谂唔到啊，佢而家思绪喺个字嗰度啊，系啊。 嗱，生果攬咧，攬完之後你都要食下入邊啲生果噶。我其實我第一次咧食日本嘅蜜柑啊，唔知道大家都有食過。 我有食過近排蜜柑嘅季節喎、 哦。冇錯，因為近排蜜柑嘅季節，所以就想同大家講下蜜柑。嗱，蜜柑我自己第一次食嘅時候咧，都真係差唔多成我估啦，喺我記憶純粹估啦，我估應該都真係可能二十松啲，即係日本嗰只蜜柑。 嗯， 因為第一細個我哋冇咁多日本水果嘛，呢、這個真係冇咁多，係大咗之後會越嚟越多嘅咁樣。同埋細個咧會覺得係好矜貴嘅，咁你又唔會走去買啦，咁啊屋企又唔係話非常有錢嗰啲。咁我第一次食嘅時候咧就喺邊咧？喺呢、這個东京巨蛋，我印象之中，东京巨蛋做咩啊？咁样唔系睇演唱会，系睇一场嘅棒球比赛、哦。因为我自己本身好中意睇棒球嘅，系、啦。咁睇棒球比赛嘅时候，嗰次咧，跟住我就喺日本，我都觉得自高富贵啊、因为我去到嘅时候咧，就除咗有棒球比赛，因为佢啲棒球比赛好玩嘅。佢虽然五点到六点开波，但系其实你三点半已经可以入场嘅。 做咩咧？嗰两个钟。 咁你入场嘅时候咧，就见到啲球员咁样，喂，你嗌佢嘅。咁最衰即係我以前喺即係去日本嘅時候咧，就冇咁多發即係先進嘅科技，又唔可以 selfie 啊！即係真係一係你就攞住部菲林嘅相機，咁你就唯一一樣去到咧就係嗌下啲球員啦，跟住佢會行過嚟啦，會同你簽名啊，同你傾偈啊。 但係你要坐到好前先得㗎，如果你坐得後， 開頭唔使㗎， 都認唔到。 因為開頭你譬如三點半入場咧，你冇乜人㗎。 哦， 咁你可以行到去嗰個鐵絲網側邊，你即係嗌佢嘅。譬如嗰陣時唔知阿O同阿中哥 Kitty 識唔識？就有個日本球員叫松井秀喜，後屘喺美國都打到好霹靂㗎， 即係聯盟啊！ 冇錯啦，喺美國都打到去紐約洋基隊咁，又係攞曬 MVP， 跟住先至翻日本啊咁樣。啱啱奧運其實。 其中有一個開幕儀式嘅點聖火咧，係差唔多到最後嗰兩第二棒啊，佢同一個雙劍嘅運動員一齊點火，其實亦都係有揾到重獎受喜嘅。咁佢係我自己棒球界別入邊最喜歡一個球員， 偶像 偶像真係偶像，我都好少話會揾到個偶像，佢真係偶像。 有冇簽波啊？咁樣？ 佢就冇簽，但我喺巨蛋嗰度買咗個有佢簽名嘅波，即係嗰啲印上嘅嗰啲咧，個波而家仲喺屋企噶，係啦，咁又有因為巨人隊換咗 logo 啊，咁我有舊巨人隊嘅 logo 嗰個棒球， 好矜貴啊， 係對我嚟講好矜貴啊，因為嗰個你真係細個嘅時候，哇，好中意呢個球員啊，覺得佢好有意志啊，即係好多正能量喺度，咁所以你又好中意佢。好啦，咁講翻正題，咁嗰陣時候啊，見到有松井秀喜啊，咁有其他嗰啲球員咩青原和博啊啲都喺曬度啦，咁就嗌佢，佢哋會同你揮手啦。就算唔行，我哋同你傾偈咧，你都覺得好好興奮。咁所以你好似有個 gathering 咁樣。好啦，咁你除咗係可以同啲球員傾下偈、玩下，跟住去佢 souvenir shop 做下水魚買嘢之外咧，咁亦都真係開波嘅時候咧，其中佢五點幾六點開波啦，咁要等電視台直播嘛。六點開波嘅時候咧，咁差唔多打咗，因為佢哋三局就會休息一場，三局休息一場，跟住就會因為九局嘛。咁你知每一局啲棒球可能大家都睇過。一打好耐，兩個幾三個鐘都真係不在話。 幾抵睇喎， 其實好抵睇噶。我就話，因為佢可能投球嘅時候，你都有睇佢童夢啊，細個嘅時候，嗰個投球手做下咩動作，跟住個部首又可能另一手，跟住可能無啦放低又傾偈嘅喎，跟住行過嚟傾偈，監督行過場入邊又嗌暫停咁樣，又傾偈。 所以真係抱歉啊，我未懂欣賞啊。 係好多人唔懂欣賞，因為佢覺得哇好嘥時間喎。但係佢嗰個精髓就係。当佢投球同埋击球咧，系都系一两秒钟嘅事。然后打咗个波接波去将个波抌翻去嗰个本垒或者一二三垒去到防止人哋进攻咧，又系一两秒钟嘅事。所以佢嗰个刺激感咧，突然间爆发，但系突然间静止咁样嘅。好啦，咁啊当然中间有好多策略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就当佢去到第三局完咗嘅时候咧，咁佢又休息啦。咁嗰啲幸运公仔出嚟打下关斗啊，跳下咁啊助兴啊咁样，又话俾你听其他场嗰啲成绩系点样，例如广岛对中日系几多分对几多分咁样。咁嗰阵时就有好多嗰啲类似啤酒女郎或者卖餐。合嗰啲女仔咧，会周围喺个场馆嗰度行嘅，系啦。咁我哋以前就话有个篮喺度嗌花生糖咁样，佢哋就唔系嘅，佢哋有好大个樽啦，大家而家都知道捉鬼咁死队咁拎住个啤酒咁样。咁我嗰阵时就冇买嗰个啤酒嘅，我反而咧就谂住喂人一世物一世去多米球场嗰度去巨蛋球场睇佢棒球比赛，譬如棒球比赛，咁梗系嗌个最贵嘅和牛啦。嗰份和牛饭盒咧，我嗌完 二世祖啊， 唔系哇，我真系死悭死低，食冇食两日饭先嗌啊，因为嗰个和牛咧要成10,000 yen 饭盒， 哇， 10,000 yen。咁我嗰陣時咧，喂，人一世，物一世，豪一次啦咁樣，咁我真係嗌咗。咁啊入邊咧就係除咗有啲炭燒和牛，仲有啲飯喺度咧，即係暖暖地咁好食嘅。跟住仲有咧就係佢有一個有送咗一網仔嘅蜜柑俾我。咁我嗰陣時第一次食蜜柑嘅時候咧，咁我側邊有啲叔叔啊 uncle 咧，即係唔識嘅，咁大家去傾下偈啊，佢就喂食呢個蜜柑咧。你可以同呢個和牛咧一路食嘅時候就一路食蜜柑，一路食和牛，一啖一啖咁食。 其他食物 冇錯啦，因為佢話蜜柑嗰個清甜同埋香咧，係同和牛嗰種濃郁嘅味道咧，好互相彈到出嚟。我食一啖和牛，再食飯，再食一個蜜柑咧，我發覺蜜柑好香甜，好香甜。跟住我再食翻個和牛，佢因為炭燒嘛，咁又帶少少苦苦地，同埋嗰種濃郁嘅香味又再出翻出嚟。 如果我想像到嗰、那個 我都想像到啦， 係啦， 因為咧喺其實茶餐廳都有嗰個香橙牛柳啊嘛，其實都係呢個配搭。 哇Kitty， 人哋講緊呢個和牛同蜜柑，你講緊茶餐廳嗰、那個， 但都係呢一個嘅 combination 啊嘛。 即大家都會知道就係呢個係一個撞食，我好多時點解要咁樣我一啖你一啖咧咁，要靠嗰個味道撞出嚟。 但係咧，即通常又生果又肉啊又飯咁樣咧，阿媽細個一定會鬧噶，你咁樣食會肚屙噶，即咁样捞法咧，即系你要食完一样先一样噶嘛，即系个生果你不能够喺饭中间里边去食噶嘛， 唔同文化有唔同食嘢方法啦。咁我去到嗰度，即系有啲 uncle 试咗佢哋嗰种食嘢方式咧，食少呢个蜜柑咧，我又觉得喂，真系都 OK 系。咁啊，呢个都系美国嘅撞击。 咁头先阿欧又讲咗啦，而家蜜柑嘅季节啊嘛，咁你即系纯粹你落街，你只要有超级市场或者有啲日式百货咧。 你都可以好容易見到。譬如個價我都有睇過，唔知20蚊有六粒。 我真係要講啦，日本啲水果咪好貴嘅。即係過往你有聽呢個環節，可能你都會我哋成日都會講下啲日本水果幾貴幾貴啦， 千幾二千蚊個西瓜， 係啦，類似嗰啲啦。咁啊，幾嚿嗰啲土啊，又唔知幾多幾多錢。但係咧，我唯有揾到呢個日本嘅物金咧，係相對貼地嘅， 係啦， 可以負擔到。 係啊，價錢係真係係相宜㗎。你諗下，如果你話二十蚊六個，咁你可能一餐入邊你咪我食兩個，咁你其實你都分到幾餐喎，係咪先？咁同埋佢嗰個皮咧又薄，咁佢嘅甜度咧都有好多嘅。咁大家上網啊，譬如教大家 search 啊，你話物金日本物金，跟住種類咁。佢已經出咗好多表俾你，原來原來有幾十種唔同嘅品種，每一種嘅品種又有佢自己獨特嘅甜度同埋獨特嘅香味嘅。可能有啲蜜柑佢係偏向橙香嘅，有啲咧可能會係蜜糖香嘅，有啲可能會係楓樹或者梨香啊嘅蜜柑味，其實都有嘅。咁大家可以咧揾翻自己試一試，中意嗰個蜜柑味咁樣。 呢排係咪當造咧？我都有見到啲日本嗰啲超級市場啊、百貨公司咧，一袋一袋即係一個透明膠袋咁樣啦，載住十隻八隻咁樣賣嘅，幾十蚊咁樣， 真係日本嘅係嘛？ 係真係日本 嘅，定還是嗰個城嘅咋？定係 唔係啊？係真係日本嘅， 真係日本嘅，真係日本。咁大家即係食多啲生果潤下啦， 飯後果幾好啊！呢個都覺得 乾燥， 細路仔又中意食， 補翻啲水分 啊，甜下。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